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盲强变得小欣欣，今日一样风骚系咁分。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 Yoy 仔。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啊。 老爷，今日好舒服啊。 点解呢？ 因为你之外嘅话，我哋仲有风骚师弟，一阵间仲会可以听到你弹吉他，仲有风骚师弟一齐哇现场唱歌啊！ party 啦，三个钟头开始咗，风骚快活人同你一热辣辣嘅 Tini 一齐又唱啦，又玩啦，又倾偈啦，等等等等吓，留意留意，直到晏昼一点都系我哋陪住你。有呢首歌曲，陈慧琳 Kelly 嘅。三今日一样，我哋风骚快活大家。今日各个地区有骤，日间炎热。展望未来数天，天晴，天气炎热，部分地区最高，哎，大家听到惯就系35度，其实真系几热噶。 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将要男成为蓝天的男，世世界会变百花世界。 我哋嘅呢个节目里面嘅指定御用嘅乐队领班啦，同埋乐队嘅指挥啦，同埋乐队本身啦， 系啦，冇错，一个讲晒嘅就系 DJ 打杂， 打杂，我系打杂， 我系打杂， 我是打杂， 打杂，打杂， 我是打杂。咁所以一系家咧就呢个风骚师打咧就可能会有啲歌咧就练咗未啊？琴晚有冇喺度？ 都听咗几，都听咗几次， 一路瞓觉一路弹吉他。 因为但系我唔好，其实本来就冇，本来无一物，系咪？我处惹尘埃嘅， 即刻 執翻支吉他出嚟啊！ 係啦，因為我覺得冇嘥你哋， 冇 錯 係啦，係啊，你嘅才華要發揮 我成日都覺得一個就係嘅，因為其實難得嘅就喺我哋嘅風騷裏面能夠囊括咗有咁多， 有畫家啦， 係啦，有畫家啦，又有呢一個嘅啊吉他神 神 神棍 神棍啊咩都好啦， 想講呢個字，但係你 get 到係咪？ 冇錯冇錯， 喺度買嘅就係即係唱歌又咁好聽，Queenie，我覺得就應該要將你哋嘅一啲 talent 嘅話，你要發揮得好啲咯，咁就唔好嘥咗佢咯。我成日同你講噶，我記得我好早之前我應該話，我真係好期待嘅，就揾一次嘅就係你同埋 Queenie 兩個一齊合唱一首英文歌， 我 send 過俾你嘅。 我只有聽佢唱完之後，我就唉，我唔好啦，唔好關公面前耍大刀， 唔可以咁嘅。 你可以耍刀仔啊， 萬自己就再嘗試，即係揾日阿馬老師都要彈下吉他嘅， 馬老師彈吉他 都要彈幾下嘅， 咁 應承過 佢又冇交代啊嘛，我 send 咗我上次送咗條吉他帶俾佢， 係啊，冇錯冇錯， 我話寓意你做人咧，以後有啲交代。 係啊，我知啊， 係佢收咗條吉他帶， 嗰條帶 唔係皮嘅， 仲要係皮 嘅，係有部分係膠嘅。 哦，即係膠啲唔膠啲， 係膠啲唔膠啲咯。最尾都係收咗條帶就冇彈吉他。 佢有膠帶，因為個吉他咧亦都係 Michael 嘅，到最尾嘅時候就原封不動係啦，封曬塵咁樣就還翻俾佢。我一定會記得呢啲嘢。 咁留住條帶做乜嘢？ 吉他點解好似我從來冇彈過咁樣封曬塵咁 冇彈過，一定冇彈過，因為係冇可能嘅。係啦， 其實 我諗香港開埠以來係冇人試過 吉他低音時嘅，真係。其实买吉他 James Lee Weeps， 其实你睇翻马老师，佢今日唔喺度，我都好衰， 唔 系点 讲？唔衰，所以你一定要翻工啊！你明白？ 马老师，你翻睇佢嗰啲历史咧，我唔系黑历史啦，历史啫吓。佢有买波鞋，但系唔跑步啦；佢攞吉他就 唔弹 吉 他 啦；定系学唱歌但系唔唱歌。 咁啊，赚好多钱唔使俾我。 你知唔知学过唱歌？ 佢学唱歌系啊，记得啊，我记得啊。今位诶靓女 Miss， 其实佢 又叫 Queenie， 系 佢真系学过好多嘢噶。反为嗱画画，我唔知佢有冇学过啦，但系佢而家咧个主力就喺嗰个叫做马上画嗰度， 系系冇错，系 即刻画嘛， 系啊，我逼佢噶， 系 一定要有啲 即系要 做啲嘢，系啦， 佢每日就争住揸条边嘅，点啊画咗未啊？ 唔系咪有一个有一个佢嘅经理人就 系 阮仲阳，阮仲阳几好嘅，个个礼拜都逼佢，咁佢就系佢就会隔一个礼拜咯，系啦，即 系 今个礼拜叫佢嘅，佢就隔一个礼拜咯，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需要少少嘅耐性， 跟住有少流汗咁，得啦，画啦画啦咁样。嗱，其实咧嗱，每一间公司每一部门。總有啲唔同性格嘅人啦嚇，咁有一篇叫做職場文章，即係講下咧公司裏邊嘅四種員工，可謂任何公司咧都有呢四種員工嘅。嗱，不過我唔知啊，除咗呢四種，仲有冇遺漏？一你可以補充一下啦嚇。佢第一種又聰明又勤力，亦都係公司裏邊咧最得重用嘅，又聰明。又勤力啊 ，OK 啦吓， 欣欣 系啦，冇错， 我 快， 唔系你系嘅，你系嘅，唔系，你又聪明，你又勤力嘅，同埋永远啲嘢唔会即系交诶，好有交代， 唔会甩流 咁样讲，系啦， 唔会甩， 即系我交啲嘢 俾小强啊，已经 攞翻，我帮你攞翻，你又似你， 咁咧，聪明又勤力员工咧，系老板会中意啦。同佢合作嘅人都會願意同佢合作，因為 做嘢 佢唔會甩漏，因為你甩漏你有時候害埋隔離噶嘛，係咪先？係啦，第二個啦，聰明但係懶惰，即係佢其實 OK 嘅，佢做嘢係識嘅，但係佢 hea 或者佢會好遲先交。 或者佢係醒，不過佢係 last minute 咯，即係將啲嘢 或者要逼佢先做。 又或者我覺得有啲人係聰明在佢點樣偷懶。 係啦，或者係總言之係自保咯，總言之有啲咩可能寫俾人做啊， 係 或者自己可以偷下懶。 係啊，呢啲我都 OK 嘅。係啊，即係總之佢就係大環境嚟講嘅話，你唔好累到其他人。 但係心地唔好嘅人就可能會累到人咯。 心地唔好， 心地唔好， 你心地唔好。 哦， 係啦係啦，我記得好耐以前咧有個朋友形容咧，我啊，佢话你系一个懒嘅，我唔记得个次序系勤力嘅懒人定系懒嘅勤力人啦。就话咧，你睇落好似好勤力，其实你个人咧好懒。 哦，办公啊嘛，办公室 熟悉你喎，呢个人 即系扮扮 好勤力，系啊，但系其实佢系 其他都呢个 term 都好兴噶， 系咩？ 系啊， 办公啊嘛，办 公， 办公， 哦，即系 演扮嘢 个扮， 扮 嘢 个扮，系啊。 好啦，咁第三类人咧，头先讲咗两类啦，一类就 系 又聪明又勤力啦，第二类咧就 系 聪 明 又懒，第三类咧。又唔聪明又懒， 又唔聪明又懒， 又唔聪明， 呢啲会唔会生存到呢？ 我又想系，又唔聪明又懒，我知黄马褂， 或者一啲老 皇亲国戚 系都有嘅， 皇亲国戚， 你唔知佢诶翻嚟做咩嘅？ 冇错，呢啲你要小心， 系 系。 因为又惊得罪咗佢。 冇错冇错，我试过有一次，某间机构啦，咁就见到有一个女子，佢就系咁样噶，跟住咧冇人知道究竟佢好神秘嘅， 点解会喺度？ 点解佢会空降咗嚟咗呢度做咗呢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亦都唔重要，但系唔重要，咁始终佢都系我哋做嘢嘅其中一员啊嘛。好啦，咁点不知有一次我哋卒之都揭开我哋嘅疑题啦，疑难啦，就系、是、有一日成班人一齐去落去某个地方度食早餐嘅时候。見到呢個女子喺一架勞斯萊斯嗰度落嚟，跟住佢就係兩個手攞住一啲好貴嘅超級市場嘅兩個好大嘅膠袋，裡面所有嘅都係小食。佢係打算嘅就係拎上去侍奉大家嘅、 哦， 服侍大家嘅。 咁、哦、好啊！ 講完 咁都好啊， 都好啊。 冇錯，佢嘅、啊、工作就係、是用啲錢去買好多嘢翻嚟請大家食， 都好啊。 係啦，但 係 佢唔做嘢嘅 嘛， 有得食嘅係啦 ，OK 嘅咁咯。但係其實佢就係佢又唔聰明㗎，佢又唔做嘢㗎，佢但係冇所謂嘅。即係其實有冇佢喺度嘅都冇唔緊要。 係咁，但係對大家好似冇乜傷害嘅。 唔係㗎，嗱，如果我有啲嘢真係要交代佢做，咁佢唔聰明。首先 唔勤力， 你已经讲咗好多次，咁佢唔紧要啦。你谂住佢将勤保住啦，但系佢唔勤力，你话死唔死？ 但系你等住佢， 我唔会够胆叫佢做嘢。 嗱，除非佢黄马褂咯，系咯，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可能佢唔系佢都唔系聪明嘅，不过佢 interview 嗰时唔知点解啊，佢呃到嗰啲 interview 嗰啲人， 冇错， 请咗佢。 同埋有啲人咧 ，interview 写得好亮丽，好亮丽 啦，系啦，嗰啲 CV 啊，写到好靓啊，咁样嘅。 咁原来呢样话唔识，嗰样识 咯，系叻 interview 咯。即係等於叻考試一樣，但係其實佢唔識嘢。 但係嗰啲我懷疑都生存唔到好耐。 唔會好耐。頭先我講嗰個嘅話，其實我諗三個月都走咗啦。 哦， 我諗係佢自己 都 頂唔 住在啦。 係冇錯， 冇人自在佢，知唔知啊？ 大家都唔自在。好啦，嗱，頭先我數咗三樣，你知唔知第四樣？即系文章所讲咧，就话公司或者老板最怕嘅系乜嘢咧？嗱，第一样咧就系聪明勤力啦，第二样就 系 聪明但系懒啦，第三 又 懒又 唔聪 明， 第四样系咩啊？ 又懒又聪明，又懒又 仲有啲咩？ 聪明又中意喊， 唔系， 又中意 又聪明 背脊。 嗱，其实同呢一个都系一样嘅，唔系，系唔聪明但系勤力。 哦，即系成 唔聪明但系勤力，点解老板会 遇过？ 点解老板会唔中意？因为你虽然你好蠢，但你好似好勤力。 系啊，你想闹佢，你又冇得闹。 同埋佢成日做不停做， 佢勤力做错事， 系啦，勤力做错事， 做 错做错事， 差唔多单单嘢都要人哋再跟过，又错 又错。 你宁愿佢唔做啊？ 系啊， 即系你唔做咧，我就即系由零开始啫嘛。你做咗，我系由负开始，我要拆咗你做嗰啲进度。 咁如果咁，你不如唔好要佢咯。即系咪？即系如果不停做，但不停错 又又好难嘅，即系你又系，即系如果佢烂，你都话啊咁啊炒咗佢啦。 好勤力， 但系佢好勤力，你又冇乜藉口嘛。但我都听过嘅，有另外一种，即系佢话公司里面咧，即系我听过另外一啲文章，啲公司里面咧分几种人嘅，一种咧系专系做到嘢嘅人，一种咧就系唔做嘢嘅人，仲有一种你知唔知？ 累人， 唔系一种咧系阻住你做嘢。 阻住你做嘢， 有冇听过？ 有 有冇同感？ 有 阻住你做嘢， 系啊。 容许我讲下，我觉得通常阻住 三分一咯，三分一系啦， 三分一嘅系，都系啲中层。 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呢个即系嗰篇文章或者系即系嗰啲人嘅见解咧，就话咧呢个系一个公司里面好微妙嘅平衡嚟嘅，即系你一定要咧有啲人咧好做得嘢，咁你公司先运作到嘛，系咪？咁但系咧即系无可避免地啊，呢个生态圈里面总系会有啲唔做嘢嘅人。亦都总系会有啲阻住你做嘢嘅人嘅，咁就会制衡嗰啲做就会好做得嘢嗰啲人，跟住就唔做嘢嗰啲咪唔做嘢啦咁样。 哦， 好奇妙，奇妙嘅生态， 其实系一个生态嚟嘅，系啊，即系等于好似个森林里面咁样啫嘛，个食物链嚟嘅， 系 个食物链嘅就系永远嘅，你低层嗰啲嘅就 系 俾人哋食噶啦，咁但系你中间嗰啲嘅话咧，你又可能 要平衡翻， 系啦，要去做一啲嘢嘅话，咁跟住系会令到成件事嘅话就即系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系永远有一个嘅就 个 三角形喺度咯， 三角形咯，平衡嘅三角形， 冇错。 咁如果你觉得呢间公司系咁样，唔试下第二间公司先，其实好多公司 唔需要，因为每一间公司 都 系一模一样， 多与少 嘅，总有呢啲人。 喂，冇多与少，你永远都一定会揾到，你放心都得。 永远都揾到人阻住做嘢， 一定有噶。 或者你就系嗰个阻住你做嘢， 冇错。但系你 唔系有啲人可能唔系，话系啦，有啲人系唔知，有啲人咧可能咧经过好多次职场嘅历练之后，就有呢个觉悟啦。我做嘢。 咁又唔夠嗰啲唔做嘢嗰啲咁舒服係嘛？咁我不如做嗰啲阻住人做嘢嗰啲人。 喂，仲有有時咧，唔同嘅公司咧有啲咁嘅文化喎。你太搏命咧，有啲人唔中意嚟喎。你唔好諗住咧，係咁做係咁做咧，人哋一定中意。 你搏咩啊？咁樣。 係搏乜嘢啊？或者原來你就係嗰個勤力，但係原來蠢嘅人。係 冇人話俾你聽，或者咧人哋話咗俾你聽，但係你唔夠嗰個智力或者嗰個智慧去理解，原來你就係嗰個唔夠聰明嘅人。 我想請問一樣嘢，如果即係出現咗一啲咁樣嘅人喺度啦，即係其實佢又蠢，但係佢又好勤力啦。但係佢又會覺得佢又阻住人做嘢啦，因為所有嘅嘢就係你整完之後，我要拆散佢之後，又開始做起啦。你會唔會同佢講？ 我可能會 佢問你。点解我成日做劲啊？我对待啲人全部都会觉得我就我 蠢。但系我要睇佢相处成点。如果我觉得佢理解唔到我，可能未必同佢讲。 但你可以试下先。 即系 话 佢蠢啊嘛，系咪？所以佢未必理解你讲啲乜。 你同佢讲完，咁佢都系咁样，咁无谓伤感情，我觉得。咁咪派啲佢做啲可能互相大 嘅嘢， 系啦，舒服啲嘅嘢，即系佢做完又 no harm 嘅嘢咯。 啊哈， 系啊， 即系错咗都冇所谓嗰啲。 咁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用嘅，基本上 系 咪啊？即系但系只不过。就是你要有眼光去将一啲嘅就系适合嘅嘢去 派 俾啱嘅人，即系你派牌你要派啱个牌俾佢。 系，所以一个好嘅管理层系就系嗰啲，即系佢要 spot 到嗰啲可能系阻住人做嘢嗰啲人，系嘛？即系可能 好少 见 到好有眼光嘅 咁都难嘅，我觉得 系啊， 因为你去到某个位你就自然即系都会有个距离噶嘛。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其实有时我哋会觉得佢就话啊，点解会有一啲嘅就系一啲即系阶层嘅人嘅话，佢哋硬系好似系阻住人做嘢咁样嘅，系因为。你睇到嘅好可能嘅就系你嗰个阶层，只系睇到嘅就系你眼前嘅嘢，但系佢睇到嘅系成个 full picture， 所以佢就佢点解佢喺呢一刻嘅时候，你会觉得嘅就系样嘢都咁艰难，样样都上到去嘅时候就会俾佢 ban。其实可能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先至发现嘅就话佢喺嗰个时候已经唔俾你做，系因为嘅就系避免有更大嘅伤害会再发生。我都试过有啲系咁样，系啊，咁就误会咗佢嘅就乜点解成日都阻住人哋做嘢嘅，乜嘢都 ban 我嘅咁，因为其实单 位有 佢 自己 嘅管理嘅嘢。唔同你見到嘅嘢， 係 有時會咁。 同埋講翻頭先你講咧，每一個人喺唔同嘅崗位咧，總會有用。我記得嗰時有古仔講得好好，喺個森林裏邊咧，$100咧係唔夠一個麵包咁好嘅，因為喺森林裏邊$100係冇用嘅， 冇用噶嘛。 麵包可以仲飽一陣啊嘛，係嘛？咁所以咁咯。 呢啲職場嘅，我覺得生態好奇妙嘅。去到邊咧，你都會覺得，即係你以為你逃離咗一份好衰嘅工啦，或者逃離咗一個好衰嘅公司， 進入咗一間公司之後， 你其實度度都係咁，因為人就係咁樣嘛， 人 嘅天性係人性，你總會有啲人係勤力啲做到嘢，有啲人係冇咁聰明，有啲人係好聰明但係用錯力，係嘛？即係，所以都係大家 用翻自己嘅智慧， 用翻自己嘅智慧，用自己嘅歷練，係啊。 同埋入個公司之後，睇下自己揾一個最舒服嘅位啦。 係啦，對得住自己，我覺得唔好害人已經好好噶啦，係真係。 咁使唔使幫到人咧？ 係幫到人更加好 ，bonus 咯。但係唔好害人已經係， 即係唔好阻住人做嘢。 係啊，唔好阻住人做嘢，即係我都會每日審視自己，我。会唔会系阻住人哋做嘢嗰个咧？咁希望唔会， 或者会唔会带麻烦俾人咧？人同我再执过咧？咁样 系，但我觉得就心地一定唔可以唔好嘅，即系一定要系唔可以害人之心，但系一定可以有咯。 哦，咁呢个就系你做唔做嘢嘅话，你做人基本嚟噶啦， 系 咪先？ 都唔系关做唔做嘢事，系啊，即系唔好害人咯， 系 啊，系 系。因为我觉得害人嘅话，到最后尾真系害己。 啱嘅， 真系噶，所有嘅嘢嘅就系 goes around comes， 同埋有啲嘢聪明一时，你唔 蠢钝一世， 蠢钝一世啊， 咁就唔好啦。咁到时自己就慎闻感心后啦。 系， 喂，好啦，十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啊，呢几日都系非常之炎热嘅，风骚斯达搞后时候，虽然同埋今日，喂，咁啊玩客家婆喎你， 系啊，好惊啊，有条插班生， 死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将会再次向香港赠送一对大熊猫。消息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几日之内将会联同特区政府代表团到四川，与内地有关部门商讨大熊猫来港嘅细节同筹备工作。包括運送、檢疫和命名等。據了解，特區政府的先遣隊昨天已經到四川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渡江沿基地處理前期工作事宜。楊潤雄日前在社交網頁表示，當局正在密鑼緊鼓展開相關準備工作。 他早前亦都到海洋公园探访大熊猫盈盈和乐乐，视察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居住环境，相信饲养员将会为一对新的大熊猫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在香港健康快乐生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港需要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安全，当局近日已经向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期望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条例草案审议。在网络诈骗方面，警方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拦截伪冒系加852字头的境外来电，从多渠道打击诈骗。邓炳强在社交网页重申，维持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的重责，将会继续全方位维持香港的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令到香港继续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将会很快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3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奥斯汀在当地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会面。奥斯汀说，为乌克兰提供的最新武器计划将会包括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拦截器等，并且将会允许加速采购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爱国者防空拦截系统。奥斯汀亦都对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愿望表示认可。在谈到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时，他说美国将会采取措施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建造桥梁，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4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40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波士登4.09元，跌6.8；腾讯控股371.2元，升2元；商汤1.55元，升1.7；恒生中国企业65.06元，升4.8；建设银行5.83元，跌3仙。美团113.9元，升1.7；阿里巴巴71.65元，升1.2；盈富基金18.28元，升9仙；友邦保险53.1元，升6.5；中海油23.45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61.6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8，人民币7.27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40425点，升350点。港金报2172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22美元，卖出232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就喺景隆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一段就比较挤塞。 另外环澳路去返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就行车缓慢。黄大仙的凤舞街由于有路陷，凤舞街来回方向介乎富美街至到杏林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1号和11号 K 来回方向，7号就去尖沙咀方向，过海隧道路线113号去坚尼地城方向，还有今天是沙田赛马日，所以这一条巴士路线891号去九龙城码头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台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其实为什么我会想成为一个 DJ 呢？因为由细到大我的主要娱乐都是听收音机的，所以每一次听着一些电台节目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幻想如果我大个成为一个 DJ 会是怎样的呢？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公义由哪个来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影后周迅饰演的主角林坎顶尖律师，在职场性侵案入面成功为被告洗脱施暴嫌疑，但在真相和情罪正义之间就令他陷入专业与情感的拉扯，他最终会点抉择？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直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古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古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三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小张张、小蕊蕊同埋小欣欣嘅喺直播室嘅吓、啊。有篇文章咧，喺一啲嘅女性嘅杂志里边咧，佢话咧八个好老公嘅特质咁样啊。小欣欣啊，你觉得自己系 冇？应该冇。 你觉得应该有啲咩特质咧？系咪？ 你应该啊。首先，你觉得应该咩特质？ 李家用啊。 你应该有俾啊嘛，少啲啫。 诶，呢啲钻石与黄金唔及我一片真诚与真心啊。 你呢句 说 话得啦， 哇，好识 讲 嘢喎！ 呢个张家辉教我讲嘅， 研究下研究下。第一就系话咧，好老公咧系能够独立自主嘅照顾屋企或者自主生活嘅，意思即系咩咧？就算老婆放咗一排假或者老婆病咗咧。唔会一团糟嘅，即系唔会啲衫就堆到呢度啊！即系佢系会，就算老婆唔喺度咧，佢能够独立，令到呢间屋企咧都系光鲜。 我觉得呢个系好唔常见嗱，我当然认同呢个系好老公嘅特质啦、嗯，但系真系好唔常 見，好少有 系啦。通常听到都系即系男士可能就即系专注工作啊，咁翻到屋企咁咪即系 揽嗰啲污糟，揽嗰啲污糟衫 啦，系啦，啲污糟衫真系劈啊，咁样 系啊，通常都系咁，呢个系咁， 被照顾得好，应该系咁讲，应该系啲老婆照顾得啲老公好。 所以佢就 系啦，所以佢就慢慢丧失咗呢个技能。 佢唔系想嘅， 系啦， 系咪因为唔使做，所以唔识做， 慢慢丧失咗。可能佢开头都识嘅，系啊，但系老婆照顾得 唔记得点开洗衣机， 系啦，咁样或者啲衫真系唔识喎。即系， 但我眼见有好多个就系一嚟已经系咁噶咯， 系啊，都有嘅，可能系妈妈照顾得佢太好。 冇错冇错，我咩料里面冇呢样嘢。 冇呢个掣。 洗衣机点？ 咩嚟个洗衣机？ 系啊， 煲水 系啊，啲衫自动咪干净嘅咯。咁 其实真系嘅，其实唔系讲笑。洗衣机系真系有人唔识开。 系啊，嗱，讲真，我都系到大学嗰时候，真系自己住嘅时候先学嘅咋。 系啊， 真系噶。 有几难啊？讲 唔系，即 系 但系冇一路冇啊嘛，因为屋企照顾得你太好，可能即系细个可能好多朋友都系有工人姐姐或者妈咪照顾得好好，咁你根本就唔需要用到，系嘛？啲衫你自动撇落去个污衣篮度，咁第二日就干净噶啦，咁样系啊，所以系冇用到咯。 所以我系觉得嘅就系应该要由细可以学到大嘅，即系其实妈咪系要俾佢哋要做下家务啊， 要 识煮饭啊，至少嘅就系咧点样都好嘅话，佢有冇女朋友有冇老婆，佢都能够独立自主，佢照顾自己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基本咯。 嗱呢个就系啦，独立自己自主照顾自，起码照顾自己或者照顾屋企，屋企先至执得干净净啊。就算老婆去一个礼拜旅行翻嚟，唔会哇咁。 老婆病咗，咁你都识话煲下粥啊， 系 啊，佢啊，唔一头烟 啲衫唔会等你好翻，咪起身洗衫咁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咧，即系换洗衣机啦，嗰、那个师傅嚟安装嘅时候咧，佢好好啊，佢由头搞一次。嗱呢个咧就系咩掣？咁嗰次我就好认真咁，其实之前我都系估啊估啊，系啊系啊，喂呢度倒啲乜嘢，呢度倒啲咩，咁我系顺便问，咁应该落几多啊？ 系真系要学嘅，因为我真系，譬如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去嗰啲洗衣房咧，咪你自己抌啲污糟衫落去洗。我有佢有分好多噶嘛，有冻水啊、温水啊、咩 delicate 啊，跟住又唔知 所有洗衣机都有噶， 即系好多噶嘛，系你唔知噶嘛，即系同埋我嗰时好记得又买咗个好重教训，就系将啲好深色嘅衫同好浅色嘅衫一齐洗， 捞出嚟就变咗第二色， 系啊，变咗第二色咯，变白色衫变咗粉红色， 系啊， 又或者有冇试过就系攞啲冷衫落去咧干衣机？就變得 BB 衫， 系啊， 我試過， 縮得好犀利， 縮得好誇張，冇辦法可以著到嘅。 係，同埋佢係唔知你縮埋一嚿啦，總之。 係啊，血的教訓啊，嗰次係 血的教訓， 係啊，仲要係好貴嗰件冷衫，好中意，係啊，但係變得其實好細件。我咦，我要件咁嘅衫咩？ 送俾小朋友， 俾只狗著可以，係啊，送到離曬 譜。嗱，另外好老公就真係我唔得㗎嚇，我知你應該都得嘅，約約嗰半都得嘅，就係煮嘢俾老婆食，即係食 開頭都唔识嘅， 系 开头都唔识，完全唔识，系啦，系我训练到嘅。 哦，我又冇特别去煮，系啊，我觉得系， 但系你嗰个， 我嗰个系地狱厨神嚟噶。 喂，你唔好成日咁讲， 有进步噶啦，今年进步咗好多噶。 阿嫂真 系 好正， 佢最大嘅进步就系煮少咗。 煮乜嘢？ 煮少咗。 好衰嘅 你做嗰啲毒舌过，毒舌过马 先，唔系佢都认同嘅，佢都懒嘅，佢都啊，我系横掂，我都煮得唔好食，不如出去食咯。 咁你有冇煮先？你咁 我有煮嘅，我煎蛋通常，我煎蛋煎得好靓。 再复杂啲嘅咧，煎蛋好简单。 我煮过咖喱饭咯， 系咖喱饭有几难啊？ 系啊，但系唔系，但系一个地狱厨神可以连咖喱饭都唔识噶嘛？ 我见过， 唔系啊，地狱厨神煮即食面都煮到难食噶， 系噶，可以噶，佢有啲人有啲嗱。真系嘅，有啲人我见过有啲，譬如网上面有啲片咧，有啲人系唔知道原来煮即食面要放水噶，佢将成个面饼摆落个煎 pan 度， 吓 点解 唔系啩？ 呢啲我唔系好信， 系 佢会唔会专登拍啲咁嘅嘢嚟去你？ 系我知啦，我唔知道，我唔知啦，但系我系信系会有啲，即系如果你从来冇煮过嘢，咁唔出奇啊。 其实即食面已经系易到不得了， 但系你食过即食面噶嘛？你就算煮即食面啫，但系你食即食面噶嘛？咁你都会知道嘅就系有汤噶嘛？咁点讲？咁啲汤何来啊？汤何来啊？ 即食面， 佢覺得係咁樣煎佢嘅話，咁佢就會有湯啊。 乾煎咯， 唔係好 make sense 咯。好啦，第三樣嘢，你有冇咧？就有啲嘢壞咗啦，或者唔係壞咗，或者出現問題，例如個水渠塞咗等等啦，係會試下修理，就唔會咧由得佢或者捉啲嘢打電話叫人嚟整啦。 我覺得呢個就正常都會 試下嘅， 係試下去整嘅，或者整唔到咪揾人。 最簡單 係換 燈膽啊，換 燈膽咯，係啊，或者揾人整咯。即係 我成日覺得咧，你開始咗試第一次咧，幾反胃都好咧，慢慢你就會覺得呢樣嘢 OK 嘅。 唔係，同埋依家係有其實冇藉口噶啦嘛，因為你揾個電話一 search 乜嘢都即係一百萬個方法係啦。係咪嗰個啱嘅方法未知，但係起碼你有啲嘢可以做啦。Elisa， 你唔會好似以前唔知咁样坐喺度啊，搵人嚟整啊，咁 系士巴拿同厨嘢都唔识分咁嗰啲嘛， 系咯， 喂真系噶， 会噶，会噶， 嗰阵我唔识嘅士巴拿咩嚟嘅，系啊，但你慢慢噶咋，我系会几中意有啲男仔系真系会中意做屋企呢啲咁样嘅 handyman 嘅嘢，系啦，即系佢喺度。 尤其外国生活咧，你如果间屋成间屋咧，一定系男仔整， 系啊， 就会吓有啲咩电钻啊，有啲即系木工嘅嘢啊，咁样我觉得好有型噶， 嗯， 系啊，即系得闲喺屋企自己收车。 唔識整，即係即係大家都會有唔識嘅嘢啦，即係唔識整唔緊要，但係我覺得係一定要主動去解決個問題咯。即係有啲咧，我諗令到啲某啲老婆好火大嘅就係 又唔理， 係啦，又唔理，又坐喺度咁 啊，冇事發生。 咁啊，點啊？你 expect 我去做咩咁樣？ 係啊，亦都有啲會係就好，我幫你理。我有啲試過有見過係咁樣啦，就是、我第一次去探嗰對 couple 嘅屋企嘅時候，我見到佢嘅就係開始鋪緊浴室嘅瓷磚。 哦， 系啦，铺咗一半，跟住我九个月之后去嘅话，佢一半都系一半。 点解？ 就系、是、个老公应承咗个老婆，得啦，唔使叫人哋嚟啦， 半支 好贵啊，我自己整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开始咗嘅时候嘅话，佢就一路都冇时间，就一路咧都摆咗喺度，咁啊唔整唔整唔整就唔整噶啦。呢样嘢都成为咗佢哋两个不停咁闹交嘅。 一见到个 系啊，我嗌你嗰阵叫你铺噶啦， 一见到个一半系啦。 冇錯，我應承你，我下個禮拜鋪，係啊，下個禮拜有下個禮拜，下個禮拜有下個禮拜，九個月之後我去到，哇，都好犀利， 就唔會換嘅，我諗就唔會換嘅， 係就擺咗喺嗰度變咗特色裝飾啦。 其實咁，你有冇聽過啊？都係咁樣 嘅。咪依家黑興依啲嘅咩工業風， 自己 DIY 裝上裝一裝一半， 係啊，啲水管係全會現曬出嚟㗎嘛， 現曬出嚟嗰啲工業風， 係啊，好慘啊！呢啲都係好大鑊㗎，我 下一個咧就係你雖然係男仔啫，但係咧你都一定要啊，唔係應該咁講，唔係雖然你男仔，因為你男仔，所以咧幾驚咧，你都要負起打曱甴啊、打蜈蚣啊、打咩即係任何嘅害蟲咧，都應該由你處理嘅。 應該嘅，我覺得。 我覺得睇下邊個唔驚佢。 哦，係 啊，因為有啲女仔係唔驚嘅，咁你咪俾佢處理咯。我唔覺得男人需要有 呢個工人咧，好犀利嘅，可以一手拍落曱甴度嘅，我唔得嘅。 我可以。 吓、啊、你得 我要搵啲，我搵张纸咯，你 系我点都要搵啲嘢隔住 嘅、嗯，但我就唔会话见到会大嗌走嗰啲嘅，因为我老婆就好惊嘅，佢一见到就啊，即系几大只都好啦，都会嗌到三层都听到咁样，咁冇咁你咪捉咯， 好 man 啊你， 唔系啊，好正常啫嘛，咁你都有人处理， 但有啲人真系唔得噶嘛、 啊，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系好惊曱甴噶，系啊，佢、 啊、 永远都系一见到佢会大叫咯，跟住我就会冲入去咯，跟、住我就会嘅，唔嗰啲咁嘅时候千钧一发，你系唔得闲再攞其他。啲嘢噶啦，一手拍 啪， 佢哋逼曬嘢出嚟。不過 再洗咯， 有人曾經同我講過，佢就話最好唔好，因為裡面逼出嚟嘅嘢係 好 恐怖啊，好多菌嘅。咁我就話最好，如果你可以嘅話，就揾啲嘢遮遮， 揾啲嘢剪一 剪，剪會好啲咁樣咯。 最後一個就係當你老婆有嘢同你講嘅時候，唔好一路睇住手機，或一路睇住電視，點啊？ 呢個好難嘅， 唔得， 呢個好難。 女人接者都會啦，佢有時講啲嘢真係好無聊。 但係咧，女士係有好人係好想同男士分享。 因 為 我同意你講，因為其實女人是一些討論的動物，她們喜歡有些東西是有些什麼問題的話是喜歡跟你談的，男人是自己解決自己想的一個動物， 自己搞定了那就 不用 說了，不用說出來， 但是處理方法不同， 是啊是啊，回到家裡就靜靜地我想有些 me time， 接著呢通常就 說她開始說話， 你知道看到看更開始就是落獵，接著 跟住講翻發覺， 係啦，唔係其實冇聽啊，即係左耳入右耳出啦。咁係啦，咁你覺得點啊？最怕呢樣，我幾好啊？ 咩幾好啊？ 你知道我講咩啊？ 跟住就發現原來冇聽。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当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让我安躺于他。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下星期三继续为你送上更多剧场版曲。 DJ 快， 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多年的心路历程。DJ 黄天怡， 你喜欢讲嘢，咁但系你经历过即系。一个正统的 training， 你就知道原来你由幕后去到幕前，你所有嘢其实都是要学的，咁即系话你要投放的时间其实是好多。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好啦，翻到十一点钟，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风骚快活先交俾新闻部，听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只要一個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愛嘅屋企人食下飯、傾下偈，咁就已經係最快活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嘅風騷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快上台上台。 开心 啊！哎呀，有新同学， 我觉得孟强杰都咩新同学咯，我讲好多粗咯， 得闲嚟上下堂咁啦。 系啊，第几堂我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啦，真系。 总之孟强喺度就你代啦，系咪啊？系咯，五六堂都有 嗰啲嘢都唔记得。 不如你咁啊，你既然系坐阿孟强，我你叫孟恩 好啊，孟恩， 孟恩， 孟燕， 孟燕 系啦。今日就系讲你哋个名啦，冇错。点解咧？因为嘅就系呢一排哇，如火如荼嘅就系挨起唱片卡数， 唱片卡数 系乜嘢啊？ 唱片嘅， 我系唱片骑士， 我是 DJ， 我是 DJ 啊嘛。 唱片卡数 系啦，如果你话 DJ 嘅话，就即系唱片骑士。 冇错， 唱片骑士嘅就系呢个客家话，就系唱片卡数。 唱片 系咪？唱片卡数，系啦。点解我会有呢个咁样嘅谂法咧？就系因为有呢一个嘅报名啦，同埋有呢一个咁好嘅开拓啊，有啲嘅年青人多啲嘅机会咧，能够咧就系参加呢个广播嘅行业啦。亦都啱啱咧就去到。到呢一个 lobby 嘅时候咧，我发现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我哋港台好多客家人噶， 系咩？ 系啊。有一个执紧嘢嘅姐姐同我讲，佢就其实佢系客家人。咁跟住咧，亦都有一啲嘅就唔同台嘅一啲嘅 DJ 朋友嘅话咧，佢都话佢系客家人。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咧，我哋琴日啦，又咁啱啊，就系同一啲嘅前辈一齐去饮茶嘅时候咧，又发现一样嘢，就系有一啲嘅生肖系特别多。呢啲嘅 DJ 係呢個生肖嘅，你哋估下係十二生肖裏面嘅乜嘢？ 龍係嘛？ 唔係 馬， 唔係 蛇， 因为昨日咧，我哋坐喺度嘅几个人里面嘅话咧，有三个都系呢个生肖，系咪好得人惊啊？再加埋原来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都系呢一个生肖， 系啊， 讲紧嘅就系羊啦， 羊， 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吓，就会唔会话系有特别唔同类型嘅人，或者系啲生肖也好，又或者系十二呢个星座也好嘅话咧，系特别适合做呢一个广播界？其实你哋有冇觉得有啲呢啲咁样嘅嘢？ 我又冇谂过， 系咪啊？ 你唔講我都唔知，原來咁多人 好得意，係因為咧大家喺度講先知道有好多羊仔喺度嘅咁啦，係啦。咁其實講講又即係我是 DJ 呢一樣嘢，咁啊當然啦，咁啊想從事我哋廣播界嘅朋友嘅話咧，就記住一定要報名啦。咁因為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嚟嘅。咁你話講開嘅就係話，即係喺呢個唱片騎師嘅行業咧，唱片騎師我自己本人會覺得咧，可能 DJ 同埋嘅就係主持人其實係有分別嘅。係，我又想問一下唔同嘅地方嘅話，會唔會都有唔同嘅分別咧？因為我知道嘅就係咧。黄天燕而以前咧在假拿大要做个唱片卡数系咩？银行在假拿大要咩？要唔同？ 其 实 嗰时喺加拿大有咩唔同啊嘛？ 系啦， 我嗰时都系，其实你问我咧，嗰时我嘅工作其实系主要系主持人多啲嘅，真系系啦，就 是、 比较少系 DJ。啊，当然系参加咗嗰度嗰啲 DJ 训练班，跟住入咗去啦。咁、但系最尾嘅工作就系真系做主持多啲，可能系主持一个环节啊。后屘有主持，我主持过灵异节目噶。 吓，你有主持过灵异节目嘅咩？ 系啊系啊，好好玩嘅，做咗成年嘅，系啊。 O K， 咁系好好， 原来加拿大鬼王， 咁即系叫人打嚟讲灵异故事。 系啊，有啲人会打嚟讲灵异故事。 哦，即系封烟节目嚟嘅。 系啊，有可以封烟，亦都会自己揾啲，即系外星人又讲，即系总之啲超自然嘢讲，系几特别嘅一个经历嚟嘅，几好玩嘅咁样。咁但系就真系冇做 music show， 真系翻到嚟香港真系可能入咗去港台啊，可能有时顶下风更啊，咁先会真系埋 panel， 跟住真系拣下歌，真系。作即系唱片骑师咁样咯，真系真系播歌咁样，系好唔同 嘅， 我觉得。 其实今日咧，大家睇 DJ 咧，就好似一个电台主持人嘅统称咁啦。但系其实以前 DJ 真系代表嗰啲打碟嘅 DJ， 或者叫打碟啦。同埋以前就比较多音乐节目，而家就少咗好多。而家系嗰啲叫杂志式多咗啦，譬如我哋啲都系杂志清谈啦，杂志式啦，即系 variety 啦。但以前真系多好多咧，就真系捧住沓碟就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我 觉 得咧，呢个误解最我有一个古仔可以讲嘅，即系咧，我嗰时咧去美国啦，即系因为我表弟结婚，咁我姑妈咧就话：，好啦，嗱，你做 TJ 噶嘛，咁你过嚟啦，嗰晚你就帮我哋做 DJ 啦，咁样系啦，我就以为你要我帮你做主持啊、MC 啊咁样咯，唔系啊，你系做主持，夜晚打埋碟噶咁样啊，哇吓，哇，嗰啲 DJ 唔系嗰啲 DJ 噶，好唔同噶， 佢叫你做嗰啲就 系 DJ Soda 嗰啲嘢， 系啊， 但 系 嗰啲出 DJ 啊 ，DJ Soda 系啦，即系佢最尾真系叫我咧，嗱，嗰晚咧啲人咧就去嗰个舞池嗰度跳舞，你就帮佢咧就播呢个打碟咁样。咁我话我冇 equipment， 我最尾系攞咗部平板电脑。 佢要你带埋 equipment 添啊？ 系啊，我最尾咧好土炮咁样攞咗部平板电脑，跟住就用咗一个程式啦，即系系类似可以捽下碟咁样嘅程式啦。 有 咁啊？就将啲歌摆落去喺播咯，系有嘅。但系就一定唔系 DJ Soda 嗰啲成副嗰啲好劲嗰啲咯。 我哋真系好犀利， 勉强播到啲歌咁样。 我以前识过有一个咧，就真系喺啲夜店嗰度做 DJ 嘅，佢哋系真系专业嘅。嗰陣時候咧，仲係講緊嘅就係一定要用嗰啲黑膠碟咧，先至能夠做到嗰啲嗰啲咁樣嘅技巧嘅。永遠嘅就係你見到有幾個唱片同一時間嘅都喺度運作緊嘅。咁同埋佢就一路喺度聽，咁佢就可能嘅就係佢其實之前我已經見到佢要做定啲功課嘅，就係每一首歌究竟佢嗰個 beats per minute 係乜嘢？ 因為要夾翻㗎嘛， 佢一定要夾翻嘅。 同埋有時個 key 都要夾嘅。 冇錯，個 key 要夾嘅，佢可以扭嘅。咁其實我同佢都幾 friend 嘅。咁其實喺佢身上嘅話，我覺得哇！真係好似一個咧，一個 magician 咁樣嘅，你可以將幾首歌夾埋一齊，但係令到係現場嘅氣氛咧，係可以去到一個咧，即係境界係爆炸咁樣嘅。 係我哋蘇動音樂主持阿波成都係好叻打碟， 佢又捽碟，佢捽碟， 係啊係啊，佢將好多唔同嘅廣東歌 mix 埋一齊，變咗好似全新嘅編曲咁樣。 我非常同意，我亦都見過嘅就係而家原來興緊一種咁樣嘅 party， 就係乜嘢咧？有人捽碟，有人打碟，而且嘅就係將所有嘅廣東歌 mix 埋一啲大家好熟耳熟能詳嘅一啲英。 英文歌，哦、但系你系会点样听嘅咧？就系、是、好好嘅，上楼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唔会嘈到人嘅、嗯，知唔知点解？ 系哦，个个都系戴住， 全部都系戴住耳机、嗯。我觉得超好玩。嗯、当你影紧句曲嗰条视频嘅时候嘅话咧，冇声嘅， 系个个都 喺 度跳啊， 喺个耳机 高涨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唔错。咁、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当然就系呢个主持人同埋呢个唱片骑师嘅分别啦。咁但系其实喺我哋嘅二台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嘅就系唱片骑师也好，又或者系即系 DJ 也好嘅话，都系大家都好熟悉嘅。特别就系我哋可能系上一卡嘅就系晨光第一线啦，下一卡嘅咧就系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啦。一路落嚟嘅话咧，其实知唔知道佢哋啲名客家话系点讲嘅咧？ 我谂佢哋自己都唔知 道，自己都唔知啊，冇错， 自己都唔知 道。我记得前几何时我哋有讲过，就系喺二台里面，大家都系好熟悉嘅，譬如可能讲系车淑梅姐姐啊，可能讲张文新哥哥啊，即系或者系魏炳朗哥啊哥哥啊呢啲咁样嘅，我哋系讲过一次嘅。但系今日咧，我哋想教俾大家嘅就系我哋上下格层嘅人， 哦、okay, 究竟佢哋嘅名系点讲嘅咧？ 但要聽翻呢集節目， 但 係 阿 O 個點用客家話？ 阿 O 阿 O 冇粉，係啊 ，O 冇粉，係啊，因為其實十個格裏面嘅話，其實我哋嘅風騷範圍已經接咗五格啦， 係、okay、 啊，所以真係唔好意思， 哇死啦，係 啊，你諗下，你自己名都唔知 係 咪、啊？好啦，首先第一個嘅話，當然啦，咪風騷範圍人嘅話咧，就係梁繼章啊，梁繼章知唔知自己嘅名點講？ 我估梁繼章 錯。 梁佳章 唔係，我教過你嘅。 喂，你試下講， 你成個笑啊，你自己中間嗰個字嘅。梁鸡酱， 梁鸡啊， 系啦，所以嗰时佢成日叫做嗰就系梁鸡酱嘅话自己 系 梁鸡酱， 哦，即系你讲你以前教我， 我教过你噶啦，系啦，梁鸡酱，梁鸡酱 ，OK， 好啦，第二位嘅就今日冇翻诶冇翻学嘅有两个啦，系咪先？但有一个今日就请咗假嘅系边个？ 马小强， 嗯，点讲？ 马小强。 马小强 冇一个啱， 强 马小强，马小强， 马小 系啦，就系马小强啦。梁家壮，马小强 系 好。咁第三个就系我啦。客家话点讲？ 李丽蕊 差唔多，李丽蕊， 李丽 就系李丽蕊啦，李丽蕊。系梁家壮、马少强、李丽蕊， 李丽蕊， 你都眼眼地晕，系咪难咧？ 我拼唔到啊，唔知点样拼。 李丽蕊， 家字我到而家都拼唔到。 梁家壮， 梁家壮，系咪？嗱，咁鸡字有啦， 鸡，我唔识写， 唔识写，咁点记住？ 鸡， 你哋学咗咁耐，应该要升级噶啦。 但系唔识写啊嘛。 仲系教你眼耳口鼻咩？今日好唔好？ 马少，喂，可唔可以讲到马少？ 马 小强 强系啦，小强 强， 马小强，好啦，跟住咧第四位嘅就系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先要会翻工嘅，系啦，阮仲阳点讲啊？ 阮中央， 阮中央啊！ 你讲咗阮中央， 阮中央，阮中央， 唔啱，你哋唔使将佢扭到嘅太多嘅，系啦，就系阮中阳。 洋 葱， 好似洋葱 哦，洋葱洋， 系啦，洋葱洋，就系阮仲洋啦。 洋葱洋， 原来人名难啲， 系咪难好多？ 人名 好难 谂， 有时我自己读错，系啦，洋葱洋， 洋葱洋， 系啦。咁啊，跟住我哋啊，当然你系我哋嘅一份子啦，系咪？你自己个名客家话点讲啊？你记比较容易嘅， 黄 天 燕， 天燕， 黄天燕， 黄者一样系嘛？ 系啦，黄天燕就系黄天恩啦。 天啊，天燕 系啦。嗱，你学咗黄天恩嘅话咧，其实有一个你嘅细妹好容易，系啦，黄天怡系啦，就系天怡啦，系嘛？黄天怡啦，呢个唔学嘅系啦，就系天恩啫。 其实你个名几好嘅，即 系容易啲系嘛？ 系，唔系真系好有意思啊！天恩呢个名好有意思， 系啊， 咩都系个天俾嘅， 冇错。皇天不负有恩，有恩人啊嘛，你应该要揾嚟开个节目啊，帮你改咗。 好啦，全部啲皇天嗰啲嚟做， 系啦， 即系我同阿天怡做， 冇错，两个一齐做。好啦，咁啊，皇天恩之后嘅话咧，我哋到下一格咯，下一格 Made in Hong Kong 嘅话，咁啊主持嘅仲有边个？ 李志刚， 系啦，呢个都容易嘅，试下。 李志刚， 唔系你讲咗英文， 李志刚。志刚， 李志刚， 李志刚， 系啦，就系李志刚啦 ，Alex，OK， 李志刚， 好似打牌咁啊，刚，李志刚， 得可以，李志刚，好啦，咁另外有一位咧就系超 B 啦，超 B 嘅中文名系 洪 奇俊， 洪奇俊， 洪奇俊，系啊，大家都系叫佢超 B 啊，嗬，我都系要睇一睇，我先知道原来佢叫洪奇俊， 突然间 系，啊，我洪奇俊咁样嘛，洪奇俊系。 空气尖，系咪 key 尖啊？ 雄气尖， 哇！点发音啊，大佬？雄啊， 雄，系啊，条脷都劲乱啊，真系。 雄气尖，啱。雄气尖， 教尊嘅尊， 尊 系啦，尊，冇错，英俊就系燕尊。咁但係如果你係俊嘅話呢就係俊係啦就係就唔係咁樣叫囉就中用雄其尊。好啦咁去返我哋嘅就係話上面仲有另外一個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有另外有一位女士就係阿土、簡單啲啦好嘛阿土就係點講呀 阿頭。 叻直接得返阿頭。就係土阿土啦。好咁另外咯噃，我哋要去翻嘅就系我哋上一格嘅就系我哋嘅神光第一线啦，神光第一线嘅白元 浩，小白元浩， 拍 元浩， 定系你想学佢嘅全名，定系叫佢嘅花名啊？ 花名好啲， 小拍， 系啦，呢个就系小白白元浩啦， 小拍， 你可以学嘅 小拍。 另外嘅一位嘅就系靓女，有时就会出现嘅，咁啊，但系就英文好靓女嘅系嘉明， 系咪？ 嘉明， 卡门。 假面呢个好易啫， 系 啦， 假睡眠， 假面，系啦，得唔得？好啦，我哋而家嚟重复一次咯， 我已经唔记得我自己， 梁家壮，系啦，第二个马小强系李丽蕊， 李丽蕊， 阮仲阳， 燕聪阳， 黄天恩， 黄天 燕， 李志刚， 洪其俊， 阿头， 小白， 嘉明， 假面， 最准嘅系小白。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好嘛？一阵间我休息一阵嘅话，我哋翻嚟就有得奖嘅。 我是 DJ 主题歌。 愉快声音天空任意飞，悦耳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客家婆来了， 好，天机测验，天机测验， 报上名来，叫咩名？ 我系黄天意， 唔系啊， 好啦，你要 简单啲菜叫咩名啊？ 杨燕啊， 吓，唔系 燕， 佢做盲燕啊，系啦， 盲燕，好，盲燕， 我做傻张 ，好嚟啦，第一题 ，Made in Hong Kong， 最大只傻张， 列斯科， 好好啊，第二个被誉为港台彭于晏嘅 DJ， 盲燕。是不是严重呀？ 唔係咩？ 你冇搞錯， 港台彭于晏， 我知，傻咗傻咗，洪七俊， 唔 係。 唔系阮正阳咩？ 我琴日先知噶。 唔系马小强，马小强 唔系啩？系我哋上一届嘅， 邵柏， 邵柏 吓咩？我冇呢个感觉喎。 吓，点解佢排于晏？ 佢自己话噶。 哦，佢自己话。 咩得咪咯？ 你以为港台排于晏嘅 DJ 系邵柏？ 你 话 边个人识？边个人知呢个答案？ 大家记住啊！ 第三题，全台肚腩最大嘅 傻 张， 傻 张， 傻 张， 就系马小强。 呢个系咪非官方统计嚟噶？ 唔使啊， 唔使你望就已經得噶啦， 唔係港台啊，全廣播道啊， 你講得啱，係啦，夾埋其他嘅電台。好啦，第四題，星期六嘅節目咧，原來是這樣的。 黄天意， 你呢个一定要答啦，如果你唔答， 系大佬张扬， 你答错你就死我话你听。第五题，刚刚介绍嘅 DJ 当中最资深嘅系边位？傻张。唔記得自己 係咪非正式統計嚟㗎？梁 姐長， 頭先我讀 正式統計 嘅，你乜嘢？梁姐長係鴨， 梁 姐長 係 啦。好啦，第六題，二台啊，我哋嘅風叔幫大家咧啊，對唔住，我哋嘅二台大 show 裏面啊，幫大家做服裝指導，有好靚嘅黃婷燕、 萬燕、洪其俊、 洪其俊、 洪其俊、洪啊嘛，係洪，係 啦， 係要嗰啲氣音。是不是要 最高大威猛嘅傻张，傻张， 烟囱肉， 仲有咧， 同埋阿头， 好叻， 阿头，唔系啊， 系 阿盲欣让我啫， 唔系， 盲欣即系记得自己名，叫咩名啊？ 黄天意， 系啦，嗱，唔讲都唔知嘛，啊，对唔住，嗱，我要纠正一下嘅就系称呼佢就系港台彭于晏嗰个，唔系小白自己，系另外一个同事， 系阿 O 啊， 唔系，系边个琴日同我讲嘅咧？系因为琴日我哋咧就要画佢个样嘅时候，佢就系话：哇，你冇搞错，我将佢样画到好似卢海鹏。 彭于晏变咗卢海鹏， 卢海鹏唔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理大科研团队获国家航天局审核，得到嫦娥五号采集嘅月球土壤样品，包括一份400毫克嘅表面产取样品，同埋一份42.6毫克嘅深层钻取样品。其中月壤表面产取样品系由理大团队嘅表取采样执行装置采集而成，样品已经储存在校园内的储存及分析系统，将会利用世界顶尖的一体式多功能原位分析设备，让研究人员在无需离开储存环境之下展开月壤深入分析研究计划。理大团队将会探讨在月壤中找水，成果會為未來研究月球和其他無大氣天體表面土壤的形成，以及太陽風注入產生的水資源分析提供重要參考。理大校長滕錦光強調，科研要為社會帶來有價值的創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启德体育园预计出年第一季开始试运，在园区举行体育赛事和各类表演活动等。试运期间会尽量将多些活动在启德体育园举行，透过各种形式的测试来了解园区的运作、承载力、管理、人流疏导和周边环境的影响等。杨润雄接受多份报章访问的时候说，现时建设进度良好，一切都按时间表进行，目标是能够准时完成所有工程，最大的场馆大致在今年年底完成，希望未来几个月不会有太多极端天气影响工程进度。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展望下半年市道的時候說，要視乎匯率情況以及內地調高購物免稅額至到12,000元的效果。撇除有關外在因素，估計本港零售業仍然要捱一段時間。謝優安怡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租金佔零售商成本比例仍然高企，由於人手短缺、薪金上升，人力成本已經超出零售商可負擔水平。他又說，市民北上消費、大灣區互動是大趨勢，不能夠改變，本港要認定自身優勢，期望大灣區居民亦都是香港為生活圈其中一個地方，令他們便利隨時來香港購物，認為香港要吸引大灣區居民頻密來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以上。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989点，啱啱调咗系报17,993点，系升224点，总成交金额59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65.64升1.06元，腾讯控股373.8系升4.6，波士顿系报4.05元跌7.2，商汤1.58升2毫，建设银行5.85跌1仙，友邦保险53.2升7.5，美团115元升2.8，盈富基金18.4升2.1。阿里巴巴72.7升2.25，南方恒生科技3.55.58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61.6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8，人民币7.27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40,471点，升396点。港金报21,700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95美元，卖出23,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再提翻你啦。大围隧道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另外，青屿干线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5点，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同埋马湾高架道路之间部分嘅快线系封闭。另外，何文田常胜街嘅紧急路面维修重开翻啦。常胜街嘅天光道近德兰中学，而家佢之前系单线双程行车嘅，咁而家已经回复翻正常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正直至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二台骚动音乐的波城啊，我做 DJ 的原因呢，两个字，贪玩。因为由细到大呢，我有得玩就开心㗎啦。就算听电台，我都係鍾意听嗰啲游戏环节嘅。好想有一日自己都可以有得玩埋一份。咁大学嗰陣咁啱有 DJ 比赛喇，咁我咪参加。 跟住就係咁入咗嚟啦。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罗秋韵饰演的庄秋，外科医生，技术高超，视救人为天职，但冰冷寡言，原来是因为做消防员的丈夫因公殉职，从此将感情冰封，直至遇上现役消防员陆芳琪，对方的热情又可不可以将他融化？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齐 Sir 你好， 大家好， 早晨， 一 一好，小强好， 齐 Sir 啊，嗯，呢一排咧见到啲荔枝好靓， 系啊，你都好靓， 40蚊 三磅。 真係啊，同埋佢就係，誒唔知點解咧，有荔枝嘅話就有龍眼嘅咯喎。 通常龍眼就喺係啦，喺荔枝後面接住，係 啦，接住。咁其實如果係嘅話咧，即係荔枝，我自己本人真係好中意食。 嗯 ，me too。 係啊，所以但係 厚肉又厚又多水又多汁， 又甜咧。 但係冇又有細到，但係已經喺度講緊嗰只一顆荔枝三把火。 係冇錯，因為佢本身係補益噶嘛。 其实是一件好事，是吗？即是好东西。 如果你吃了，不是，是真的，它本来真是一个很有营养成分的水果。 咁甜。 咁亦都在夏天这个当造的时间呢，我们自然就晒。咁跟着出汗多。咁用喜欢喝水又口干。咁荔枝那种甘甘酸酸的味道呢又好解渴。咁你通常吃，甚至乎很多人呢就雪冻了它在个雪柜里拎出来。 哇一流啊。 是啦，我们小孩都是会这样去吃。但总是会留意，即是你吃是不停嘴，一路吃的话，咁你个人之后咧就死啦，又热气啦，又流鼻血啦，又燥啦，一阵又喉咙痛。 细路仔唔觉嘅，取常我讲真，细路仔以前食几多嘅啫，咩一把荔枝十把火，必有事啊！但系而家大过咗年纪，开翻咁上下咧，就 细路仔你会去玩去消耗，你会去跑，咁你嗰啲能量有机会消耗。嗱，相反地，而家啲人成日都可能好熱，可能你行一條街或者企喺度等一陣巴士15分鐘，你都飆曬水。 同埋而家啲人都唔喐嘅， 但係 係唔喐嘅， 唔係佢唔喐，但係即係話你出街去街市可能買下餸，你都已經成身濕曬翻嚟啦。 係咯，天氣唔同。 咁你個人出完汗翻到去咧就好攰。 係㗎， 咁你就好似有種好跌鍋嘅現象。 係啊，冇錯冇錯。 但咁喺嗰個情況下嗱。调翻转呢个中医角度咧，因为你出汗多，而令到嗰个气咧就系流失咗，因为汗随啊个气就会随住个汗水而一齐流失嘅。咁而荔枝本身系红色嘅外皮，佢系有叫做补血强心，咁佢味甘甜又可以健脾开胃。咁如果即系健脾又补血嘅嘢咧，咁就个人身体嘅能量就恢复翻嚟。所以如果你话头先你提到食咗对症嘅人咧，佢会好有好处。因为你如果夏天在这个季节出汗多，个人有一种虚攰，你一吃了荔枝呢，你就会反而觉得是充实，个人好像有能量，可以帮你恢复回来。 是啊。 嗱，调翻转，你个人晒完好兴，你要解暑，你就肯定唔系拣荔枝嘅，你一定系拣下食西瓜，吓食下啲瓜，吓咁你会消暑，因为水分再多啲，咁你利尿嘅功效又带走啲暑热。但系如果你攰嗰种人，咁你就用荔枝咧，佢嗰种益气。 補血、 強 心，冇錯啦，強心係好緊要。 嗯哼， 所以咧，好多人用啲荔枝咧，就愛嚟作一啲飲品啦， 係啊， 或者即係或者甚至乎啊，夏天有啲人愛嚟浸酒啊，即 係 攞啲荔枝肉， 係 啊，愛嚟浸酒， 甜㗎。 咁佢個好處都係幫助你大旺嗰個消化功能， 仲要大旺嘅消化功能。 冇錯，因為嗱，荔枝本身係温性， 嗯， 咁你温性嘅嘢入到胃腸咧，就大旺咗嗰、那個。嗰、那個胃腸嘅吸收運行， 嗯、 如果你呢個人嗱，即係好簡單啦，啊，你中意食荔枝，因為佢好食， 係啊， 好食你就會食多兩粒， 係啊， 呢個講法就等於叫做健脾咯， 真係㗎， 即係健咗個 皮。你唔可以食兩粒㗎，你食一抽喎， 一手攞落去。 不過即係話有啲人又中意啦，但係又真係會避佢嗰、那個即係温熱嘅嘢起火啦。 有時講完食完之後，我會咩咧？會喉嚨沙咯。 會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即係剝咗個殼之後啦，跟住又揾啲鹽水浸下佢，咁就叫做可以減低咗嗰啲上火現象。 得唔得㗎？ 有幫助嘅，不過但係即係我哋總係建議啲病人啦，你想養生又想食、又唔想因為食咗佢有病，咁、你限制住自己每一日食嘅量咯。譬如 食幾多粒到啊？ 以一個食飯碗嚟用一個食飯碗嚟為例啦。 幾多碗啊？幾多碗？ 一碗啫。 最多咪 食飯碗冇問題啊！但係有十碗你咪 OK 啦、啊。 我諗都係六七粒嘅啫，冇十粒飯。 少 係 八粒八粒八粒一口價。 係啊。六七嗱，因為你 一 個成年人嚟講，即係最多係咁。係 啊，而家個問題係你唔係今日食嗱，譬如話你今日淨係今日去咗人哋屋企食人哋抽荔枝，咁你可以 呢個最開心。 你可以食咗可能十粒八粒咁。 哇！嗱，去人哋屋企啊食十粒八粒，自己就 減翻自己屋企嗰啲咯。 咁你唔係你屋企又冇嘅，咁你食完一日就算啦。咁你十粒八粒咪唔覺嘅。 咁你俾係咪？ 咁你唔覺嘅係啦，因為你唔會連續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你買咗幾磅翻屋企？屋企又唔多人，咁你即系日日对住佢噶啦，你日日对住佢，日日都要整几粒出嚟食下。 佢哋咁食我， 系啊！如果唔系你即系辜负咗啲荔枝， 系啊， 对佢 嚟 住， 咁你变成你咪会累积啦。你个身体喂，你琴日食咗十粒八粒，可能琴日冇事，但系你日日都十粒八粒嘅时候，可能食咗三四日之后，你会有事。 又唔会日日食嘅， 唔系 你 买 一大 抽 喺度，你就自然 你 就食噶啦。咁所以你唔食就坏咯，咁食唔食啊？咁啊变成。系咯，咁咪变成咗会有呢个问题咯。 知道， 系啦，所以即系但系嗱，你荔枝咧，譬如话有啲人就用翻个果壳， 系啊， 又爱嚟煲水，就话爱嚟解翻啲热啦。 得唔得噶？ 有帮助，不过咧又有阵时候惊，有帮助，佢系得嘅。但系个问题系惊佢咩咧？会唔会话你唔知佢种植啦？ 系啊， 唔知因为咁甜嘅嘢会唔会落有果虫啊嘛？ 系啊， 会唔会落农药咧？所以惊住洗得唔干净，咁你煲嚟饮嘅话咧，就好多担心嘅矛盾。所以即系话又系嗰句咯，都系浅尝试味，咁就冇咁多问题咯。 系宁愿咁样嘅话，好过你搞咁多嘢 系 嘛？又要煲荔枝壳，一阵间又要。 加上你嗰個糖分，你過度吸攝咧，你對個身體你都係驚一間血糖又會高啊，好多問題。所以你話荔枝係好食嘅，可以點綴。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雖然係講咗唔好聽嘅呢啲嘢，即係中意食嗰啲嘢咧就唔好食，唔中意食嗰啲咧就要食多啲。 你好似好委屈， 我哋次次都係咁講嘅。但係中意食嗰啲先至，所以你成日食啊嘛。咁唔中意食嗰啲你就好少食，所以你個身體就會容易失平衡。 哦。 哦、你偏向咗你中意食嘅嘢，你就唔食其他嘢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你系好中系合理嘅，呢个系人中意食嘅嘢，点解唔食啫？ 嗯、 但系太多咧，一偏咗咧，个身体就会有毛病咯。 嗯、 所以嗱，你一湿嘅时候，你好容易会大便又黐啊，一阵又黏啊，可能甚至乎女性有啲嘅，点解无端端好似啲下阴又会痕啊？ 嗯、 就系因为你嗰啲嘢湿嘅嘢， 嗯、 甜啊， 嗯、 多得滞，佢就会有问题啦。 咁 啊嗱，荔枝仲会有阵时喺医学里边咧，就会用嗰个荔枝核。 嗯吓，荔枝核又用 系啊，嗱，唔系咧，通常都吐咗， 吐佢咯， 系，唔系正常嚟讲咧， 我冇听过荔枝核，荔枝核 系啊，荔枝核系一个入药嘅， 系 啦，入药嘅系啦， 叫咩名啊？ 就荔枝核咯，就荔枝核， 佢就叫做荔枝核， 系啦，冇错啊， 嗯， 咁佢其实嗱，我哋明白，我哋以前都有提过。生果个核咧，佢好少话爱嚟系食用嘅， 嗯、 原因即系话呢个味道嘅因素，佢又会有啲涩口啊、苦啊，咁、 啊、 甚至乎咧生嚼呢啲核嘅话咧，都仲可能有机会有一啲叫做天然毒素啊。 即係我哋食咗對身體唔好。 其實佢係咪專登㗎？即係其實等嗰啲雀仔唔會啄佢啊，佢先可以生。 冇錯，但係相反，如果係入藥，你唔會生食呢啲嘢嘅。你一定是煲藥啦，係嘛？煲藥，即係你就算係你食完啲荔枝，攞咗啲果核出嚟，咁嗰啲果核就可以曬乾咗，愛嚟留待入藥。咁、通常咧，荔枝核嘅狀咧就係愛嚟有一個散結化痰。 散結 係啦，有散結化痰。咁樣咧，對於譬如話有一啲積滯啊、腫痛啊、胃痛啊，或者係有一啲可能身體有啲寒。而引寒症，引致到咧嗰啲氣血凝滯唔通暢。嗱，譬如話可能喺男性，佢可能咧陰寒下聚，引致睾丸腫痛。 哇！ 係啊，咁佢呢個現象咧，佢就係一種陽虛嘅狀況。 哦， 咁佢呢種係一種積聚，因為啲氣血聚積咗喺度行得唔順通。咁用呢、這、一個 荔枝核 就煲水飲咧，佢都可以有幫助佢舒緩呢啲痛症不適咁嘅原理咯。咁 齋荔枝核啊，淨係煲荔枝核、啊， 淨係荔枝嗱，正即係如果單味荔枝核都已經可以有效。 咁 係啊，但當然啦，要睇下個病情有幾長時間啦，係啦。咁但係佢亦都係咪對症？佢係一個寒症。个手脚系咪四肢发冷啊？小便容易清长啊？小腹阴阴不适啊？个人容易食生冷嘢多啊？如果佢有呢啲咁样嘅特征，就即系反映出佢个身体就系因为寒引起，寒气向下凝聚，所以咧就会聚住，令到个下阴嘅位置啲血脉行得唔通。咁如果呢个荔枝核咧，佢有帮助系行气啊、散结啊，咁佢就可以有温通翻嗰个局部嘅气血流畅。咁、就有呢个功效。 男性就会有嘅，女性咧？ 女性就系可能，譬如话一啲寒性引致嘅经痛， 哦， 咁佢都会一样，只不过你引致个血脉唔通，呢、个就引致系痛经，嗰、个就引致嗰个下阴个血脉唔通，就嗰个位置肿痛，就系咁解。或者有啲 想请教一下，系咪所有荔枝核都得？有冇分品种噶？ 大部分是荔枝相關，冇分品種，是荔枝的核都可以。 咁嗰啲細好細粒嗰啲咧， 都即係 要好多咯。 係要搏命，要搏命食好多荔枝。 但係當然啦，能夠需要即係佢病係好緊急嘅，你就淨係依賴荔枝核都唔得啦。你一定係要按照住佢病情因素啦。咁但係有啲咧。散氣啊、小腸氣啊，嗰啲都係痛症，咁佢都可以有一個行氣止痛嘅功效咯。 咩叫散氣啊？ 散氣即係話我哋小腸氣就係講緊你嗰個小腸下聚喺個小腹個位置咧，好似就係聚壓咗突咗出嚟。咁你會感覺到咧，好似男性咧又會好似個陰囊又會腫大啊。咁原因就係個腹部裏邊個肌肉鬆弛咗。咁而嗰個腸咧就向下。在那個鬆弛的罅縫的位置呢就向下墜 跌了 是的跌了出來所以有些身體虛的人士我們中醫就要用一個補虛的方法而令到這個內臟下垂的現象呢就可以自己的氣力呢就提升翻起所以通常所謂叫做散氣或者我們叫做小腸氣或者叫做散氣當中去影響到個陰囊啊下部不適的呢就叫做陰散呢啲咁樣嘅病症咧，咁、我哋就要用一啲補氣啦、提氣啦、強壯身體嘅方法啦。但係荔枝核如果應用喺呢個部分咧，佢未必可以做到一個強壯體質。但係由於佢嗰個温性可以幫，即係個温嘅性質可以令到佢行氣活血，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痛症咧、就可以緩減，就咁解啦。但係即係嚴重嘅咧。睇下用咗中醫嘅，譬如話針灸嘅方法，食藥提升，有好多人早期都可以改善得到嘅。但如果年紀真係大，身體好虛嘅咧，有啲可能甚至乎要用手術咯，先至可以係啦，幫佢縫合埋嗰個罅隙。咁佢個腸就唔會向下垂聚啦。 因為而家好細個，成日都聽小腸氣、小腸氣啊，咩散氣 係 唔知。 但係即係話你本來個人係唔你本邊個人嘅設計，佢都係有個罅縫罅隙。 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個人氣力夠，肌肉肌力好，佢就唔會係啦，佢就唔會鬆，佢就唔會聚。但係你氣力唔夠，中氣不足，咁佢就有機會垂聚啦。所以呢個係虛弱咯。所以荔枝佢係補。但系都总系有惊，有啲人就譬如话妊娠期间，咁佢都系适合唔适合食荔枝呢因为呢啲都系水果嚟啫嘛，少浅尝都系冇事嘅。但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又惊佢会温燥， 温燥得滞嘅时候，又会唔会令到佢行气活血过于急促？ 嗯， 唔排除嘅。咁你又会唔会因为啲血行得急，又引致佢出血咧？ 嗯， 又系要考虑咯。 嗯， 所以即系话，虽然佢冇毒，佢唔会话食咗对于任神有咩异常。 嗯， 但系任何嘢过多咧。都可能會影響我哋嘅身體狀況咯。 明白。頭先我哋講到嘅就係有呢個荔枝肉啦，有呢個荔枝核啦，咁啊荔枝殼咧就話即係如果係喺煲水嘅時候， 可以解翻啲荔枝嘅熱啦。 嗯哼，但係其實喺中醫上嚟講嘅話，你都有應用荔枝殼嘅喎。 嗱，呢個係多數喺食療過程用， 嗯， 就好少話醫生開藥俾病人嘅時候咧，就落荔枝殼俾佢煲水，我嚟清。通常即係你有食荔枝，咁你咪有，你咪自己屋企有荔枝殼咯。 嗱，啲殼俾你啲 曬乾佢咯。 我 有食荔枝乾㗎，以前細個食荔枝乾㗎。 有嘅有嘅有嘅有荔枝，咁佢都係幫佢有健脾補血。 係啊，都幾好味㗎， 好飲 健香啲咯。 係啊， 健脾補血有提升嘅身體功能作用咯。 嗯 咁嗱，仲有咧，有頭先講過，我哋荔枝仲有啊龍眼啦。咁啊，龍眼大家即係荔枝龍眼都會食嘅，不過咧龍眼都係補。咁佢係啦，佢顏色咧就黃色。 係， 但係佢當如果曬乾咗個肉咧，佢又係啡啡紅紅嘅色， 有深色 嘅。係啦，越深色其實個定義咧就係佢嗰個糖分高。咁啊。荔枝龍眼啦，我哋通常咧有兩個道地會比較多喺市場買到， 嗯、 一種咧就比較大粒啲、白身啲、靚仔啲嘅咧，嗰、嗯、種就係泰國龍眼， 嗯、 一種咧就係醜樣啲、黑身啲，係啦， 唔好用醜樣啦， 佢望落去比嗰粒係啊係啊，佢香 係 啊 香 啲嘅。所以咧嗰陣時，曾經我有個朋友話：，誒、哎，你幫我訂開貨咧，就整斤龍眼肉啦咁樣。咁啊，我話你咩用啊？煲湯。咁、我當初咧，我就喺批發嗰度咧，就幫佢買咗一斤咧，就係廣西嘅龍眼肉。咁佢又好滿意，佢屋企又煲湯，成日都會用。咁、下一次咧，佢又又再訂，我又唔記得咁，我又唔記得講低聲俾嗰個批發。咁佢一嚟 係 嚟咗泰國。咁啊，翻到佢話：，誒、哎，呢只佢。唔係咁中意啦，因為雖然個樣靚仔，但係咧個味道冇咗嗰種龍眼香， 係嘅， 係啦，所以咧就 揾嚟食就好零食。 但係相反價錢咧，可能係爭幾倍 嘅，係爭好遠啊！ 冇錯啊，係 啊， 即係雖然泰國嗰啲係靚，但係個樣靚，但係個價錢相對平，得個甜多，香味少。嗱，廣西嘅咧就相對價錢貴幾倍，但係咧就唔靚，但係嗰個香味夠， 咪係咯， 係啦。但係兩種嚟講咧，龍眼咧通常我哋入藥咧，俾個病人作用就係。补血、安宁心神。咁、如果对于有啲人瞓觉、发梦多啊、心惊啊、心跳咧，嗱、夏天都系好多嘅。 我有啊，我呢一排都系有。 系啊，成日无端端瞓上床咧，就嘣嘣嘣嘣嘣咁啊跳啊，跟住个人咧唔知慌乜嘢啊。 系啊， 跟住食食嘢咧，食少少咧就好快饱啊咁样。 系啊，我照照自己块镜咁，跟住饱。 心虚嘅现象。 你有咩心虚啊？ 我成日都心虚啊，对住你。 所以嗱， 紧要我煲啖龙眼水你饮。 系啊，可以。 真系焗龙眼水，男女皆宜。 系可以，男女都。得嘅，因为佢，但系即系又系嗰句咯。你如果嗰个人有心火性咧，你饮咗佢就会喷火闹人噶咯。 系 啊，即系嗱，你发梦多，你再即系你发嗰啲梦系猛整嘅。你再饮龙眼咧，你又可能会即系个人更加燥咯，更加瞓得唔好咯，更加易醒咯。 猛整梦 加多梦。 你总之你辨清楚先嗱，你个人都系易攰啲。虛啲，咁你用龍眼好好嘅。但如果你個人易上火、熱氣眼屎，咁你就唔好用龍眼啦，係啦。 用咩 去咯？你可以用下啲麥冬啊、百合啊，咁個人就唔會咁燥啦嘛。咁啊試下呢兩個生果咧，喺呢個夏天都係好適宜大家去食嘅。 好明顯我係搞錯咗，所以成日發啲猛疹夢。 係啦， 誒唔好心火食， 係啦， 飲啖龍眼水。 好，多謝曬，唔該曬， 多謝 曬。 拜拜。 多么多么想当个摄影师，好想偷偷地将你拍低，眉眼漂亮的设计，带点外笨似乎不会中出心计。多么多么想与副驾驶位问着大量古怪问题，然后你又斯斯然着继续唱歌，像个混账的小鬼。一口咬定你爱我，你不准笑，要严肃点，记什么有一手，要 数心思，睡在地下刹那阵时，挂一双黑眼圈，努力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手，觉得多幸运，愿意不计代价跟你活一生。来避我欺负，同时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微笑与好说话掩护。Yes, I'm in love with you。 今天等我表演可爱又还被呵护，留待路人写再被照顾。爱变很多，爱恋凭艺，太多人犹豫过，还是有决定权为你做更加多。 终于取实之后都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黄素曼嘅呢一首新歌《我的受保护动物》， 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微笑与好。 三十一度嘅温顺啊，湿度73%。一阵间翻嚟咧，十点钟之后我哋有风骚斯打，哇，同你唱下歌啦，讲下咧有关啲歌星嘅嘢啦。今日同样都系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南风，未来数天，大家预计都系一样咁热噶啦。听日亦都有骤雨。十二点新闻报告马上送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斯打。 喂，风骚斯打又来了。逢星期三呢个时间就出现风骚事啦，今日唔单止出嚟倾偈啊，每次大家已经都觉得你一定要唱歌噶啦，由自己介绍自己。 自己介绍先啊 ，Hello 咁多位听众，我系风骚事大 Queenie。 Hello 咁多位，我系风骚事大 Rachel。 Yeah, hello， yeah, 喂，仲有你喎， 系我系风骚 Benita， 风骚 Benita， 风骚 Benita， 我一个， 今日 风骚 经理缺席咗。 嗱，话说咧，头先咧，我哋喺播紧呢个综艺取材嘅时候咧，已经有几个喺入边咧，好紧密咁样。密锣紧鼓，即系咧 rehearse 紧噶啦吓。啊，风骚 Benita 今日点啊？心情同两个小妹妹一齐合作， 有啲紧张啊，真系。 你都有啲紧张， 因为唱得咁好，平时因为我弹错就变咗我错，搞弯咗。 但系啱啱和音好正， 吓，好好听啊。 其实系唱正音，不过你以为和音，走音。 你误会啫，你误会啫， 大走音。其实头先咧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喺隔篱我哋 CCTV 嘅时候咧，亦都有两位嘅前辈喺度啦，就住大。系前辈，咁啊就亦都系就住我哋今日即将会讲嘅呢一个话题嘅，哇！大家都有个讨论，好热烈嘅讨论喎， 系啊系， 好夸张啊！其实大家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一个现象， 冇错， 我哋今日就会讲 Taylor Swift， 咁咧我哋会想讲佢带嚟嘅经济现象啦，咁就系一个 Taylor Swift 嘅经济学咁样， 系啊，冇错，佢嘅影响力之大啊！ 嗱，如果大家唔知边个 Taylor Swift 咧，虽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 kind of 知道佢系边个嚟，佢系一个1989年出生嘅一个欧美女歌手，咁而家咧系全球非常之红嘅一个流行歌手嚟嘅。 好啦，咁 咁當然啦，我諗我哋唔同嘅年代嘅人咧，所以係聽嘅都係會 唔同嘅歌，冇錯。 係啦，我諗 Michael 聽嘅就係 Michael Jackson 緊要，我都有聽，我都好中意呢 啲歌。你見我靜咗一次，我聽 Michael Jackson。 Beatles 好聽，但係咁講真係嘅，每一個年代咧，嗰啲巨星唔單止淨係一個娛樂事業，佢影響好多人，包括佢嘅文化啦、思想啦，譬如 John Lennon 帶嚟好多唔同嘅思想啦，和平 成個現象嚟 嘅。 咁對你哋嘅，即係你哋嗰度係咪覺得歐美最紅嘅都係 Beatles 啊？ 其實你 我係麥當娜，真係嘅。 即係喺個音樂嘅路上，其實一路有人出現咯。係啊，係。 其實唔單止係音樂嘅路上，我會同意你講嘅就係話，譬如嗰啲流行嘅巨星或者係嗰啲嘅歌星，佢影響你嘅就係你嘅打扮啦，你嘅諗法啦，又或者嘅就係佢嘅歌咧，對於你嘅即係佢歌詞裏面對於你嗰個做人嘅精神會唔同咧。嗱，我以前誇張到嘅就係我中意麥當娜到咧，佢化咩妝你化咩妝，佢著咩衫你著咩衫，佢係就有一段時間咧係全隻手咧戴嗰啲鴨咧，唔知總之係鴨啦，啲閃 拳咁 冇錯，圓圈嘅嘢就將佢全部套曬喺個手嗰度，係啊， 其實同而家都好似，聽說係有嗰個手鏈，有二手繩， 係啊，啲阿媽見到嘅話係會擰曬頭，一個二個真係哇做乜事啊？嗱，我變壞啦我女。 麥當娜來自歐美啦，日本、韓國一樣有風氣啊，感染香港。以前有叫 Machi 啊 ，Machi Cut 啊 ，Machi Cut 咧就係佢嘅頭髮嘅剪法啊嘛，即係近人真言係啦，咁亦都係都影響我嘅，走去髮型屋唔該剪 Machi Cut 咁樣，話你唔夠頭髮喎，即係舉個例。 有興趣想睇一睇你當年。孖 轉碌一邊好長嘅冚曬，一邊剃即 係 睇唔到眼嗰啲。 你哋唔知邊個孖轉？ 我知，但我想睇你。 冇啊！唔好啊！唔好講我。 好， 阿 陣哥哥咧，你係將你睇。 我啊，冇乜一個真係好影響到我嘅。我都係聽 Beatles 嘅。 咁你學吉他有冇即係你跟佢嘅吉他嘅音樂？ 有冇吉他 hero 啊？你 有 Slash 啊！我聽啲好 old school 嘅。 Slash 係啊，即係 Guns and Roses 啊。 哦。 John Denver 有八啦嗰啲 啊，嗰啲 Eric Clapton 咯 ，Eric Clapton 嗰啲， 最新係 John Mayer 咯 ，John Mayer 好出名 ，John Mayer 嗰啲真係好難彈啊，唔識彈， 係咩？ 好難彈 啊，原來 好難彈啊，佢真係癲 嘅， 仲要係一路彈一路唱，又靚仔喎，所以即 係 佢有冇同 Taylor Swift 一齊過？ 冇， 有好似有， 我記得頭先你一講我已經有諗起， 係啊，因為我記得係真係好多唔同嘅， 佢哋係有拍過拖嘅， 係有拍過拖㗎， 曾經都有聽。講過嘅就係佢係啲靚仔嘅收割機嚟噶嘛， 收割機， 係啊係啊， John Mayer就女神收割機啊嘛，咁大家收割咗彼此， 咪好咯咁樣係咪？我想問一問嘅就係年輕嘅一代咧，即係可能 Rachel 同埋 Queenie 啦，其實 Taylor Swift 對於你哋嘅影響嘅話係幾耐之前嘅事嚟噶？係咪幾年內啊？ 如果係我嘅話，我就耐啲咯，可能小學初中開始，即係佢大概係2006年出道啦，就2008年已經開始紅啦，即係有 Love Story。You belong with me 啊，嗰陣就開始紅，咁我就初中開始識佢，咁我會覺得點解佢會咁影響我哋呢一代咧？就係好似集體回憶咁樣咯，由細到大都聽佢歌，咁細個嘅時候佢就會寫啲初戀啊、分手嘅歌啊， 粉紅色 嗰啲，好有共鳴。即係我哋又大個啲喎，佢又寫啲有深度啲嘅歌，我就覺得好似我同佢一齊成長，佢又同我哋一齊成長咁。 咁 Queenie 咧， 雖然我就同 Rachel 有少少嘅 age gap 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咧， 四個月啊， 咁快就互相攻擊啊！ 我哋用年份咁計啦。咁但係咧，我都係小學嗰陣已經知道。嗱，2006年佢出道嗰陣，我4歲啦。 哇！呢個 咁，但係嗰陣時咧，已經會喺即係譬如屋企人揸車嘅時候，唔知可能有啲 CD 咧，佢哋隨機擺咧，我都會聽過Taylor Swift 嘅歌嘅。咁但係可能嗰陣時就唔知佢係邊個啦。 咁細個唔知咩 Love Story 啊？ 係咯， 我純粹我好中意。即係我會可能係咁樣亂咁哼啦啦啦啦咁樣，就不停咁哼住啲歌嚟唱，喺當兒歌咁聽啦。咁但係嗰啲都係入咗初中啊，讀中學嘅時候就會真係深深咁認識 Taylor Swift 呢個人啊，同埋 佢有啲咩代表作啦。咁、之後都有 keep 住輕輕咁樣聽佢啲歌、 所以其實好多人咧聽歌咧學聽歌咧係跟屋企人嘅，阿爸阿媽聽乜嘢咧，你就會聽啲乜嘢嘅。所以係正如佢咁樣係嘛，即係阿爸揸車咁入只 CD 咁樣 所以我先識咁多 Beatles 啊、Michael Jackson 啊、Madonna 咁咯，係啊， 就喺屋企人聽。 我喺個肚度已經開始聽 啊，胎教係聽依 嘅，冇錯，胎教。 嗱，其實如果係嘅話咧，我嘅認知啦嚇，佢其實咧都有音樂類型嘅唔同嘅。初初出嚟嘅時候歸納為嘅就係 country 啦，然後跟住你會發覺嘅就佢啲類似，即係佢會嘗試唔同類型嘅嘢，跟住就覺得佢爆紅啦， 電音啊都有， 係啊，所以其實都佢都幾犀利個年紀輕輕。 係啦，就啱啱聽到你提起 country 咧，今日我同 Alton 哥哥咧就帶咗一隻比較 country 少少嘅 Taylor Swift 代表作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啦。 風騷 band leader 黃天欣今日風騷師打一齊送呢歌俾大家。 With your words like knives and swords and weapons that you used against me, you have knocked me off my feet again, got me feeling like I'm nothing. You, with your voice like nails on a chalkboard, calling me out when I'm wounded. You, picking on the weaker man. Well, you can take me down with just one single blow.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 Someday I'll be big enough so you can hit me,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 Why you gotta be so mean?And all in life and mean, and mean, and mean, and mean.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 Yeah, yeah. Someday I'll be big enough so you can hit me,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So mean, why you gonna be so mean? Why you gonna be so mean? 你知唔知我突然间咧有个谂法啦？不如你哋组成日组合叫 Brother and Sister， 好嘛 ？Brother and 与 Sister 嘅一个嘅组合。 Funso Family， 风骚兄妹。 咁我哋咧揾阿马小葵最中意啲 commercial， 佢做经理人，帮你 sell。我话 Brother 与 Sister， 帮我哋画个宣传。 Brother 与 Sister， 好冇？ 得佢画嘅。 系啦， 咁就惨啦。 冇错，将音乐发扬光大。 都系吉他低音时，画笔都低音时。 今日真系好多谢 Alton 哥哥陪我咁。 仲有冇噶？ 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啫。 有冇 encore 噶？ 冇啦冇啦冇 啦冇啦冇啦！我哋下次再 見面多啲。係下次 啦。係啊，難得嘅，因為其實琴日咧突然之間咧，我哋諗住啊，如果係個，不如兩個即係合唱 啦。係啊，即興啊。係 啦，冇錯。 真係好即興啊！呢件事本身我同 Rachel plan 啊，今日呢個 Simon 唱唔唱歌啊？唔唱啦，我哋之前都好似唱咗幾集咁樣咯喎。 但我想 encore 喎。咁啊點唱㗎？ 你咪專登揀一首係比較簡單少少㗎。我哋哥哥係胸有成竹，覺得幾好。 係係。唔係，但係老實講，就算我揀只難嘅。歌咧 ，Alton 哥哥，我相信佢都 handle 到嘅。 唔係，我尋日咧都特登抄翻支，抄翻支吉他出嚟嘅。跟住我就發覺咧，我啲吉他嘅技巧同啲線一樣都生生地瘦。 點解啊？你個個錄都有原來 有。可能你每個禮拜都彈緊。 唔 係有個節，你有個節目 喎。扮嘢喎。 唔係，因為。即係真係要練嘅，因為有啲嘢擺低咗，係有時啲工作忙啊，成啊咁樣。 你謙虛，你 太 謙 虛。仔女啲成日都係咁講嘅，勤練吉他， 要勤練吉他係要苦練係啊，狠狠地練。 O K， 好。 頭先嗰首歌曲佢係咪真係嗰陣時候佢仲係仍然係走緊比較係鄉謠一啲嘅 country 嘅時候嘅一隻代表作叫做 Mean 啦。咁嗰陣時呢隻歌嘅原意都係想代表，就係無論你對我幾幾唔 nice 都好，我都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咁你咪繼續 Mean 咯 ，so what 係啦。即係終有一日我會就係 啦，終有一日我都會發光發大 咁。好似而家咁啊，佢就做到啦， 冇錯做到啦， 係啊。後生嘅你哋嘅話係咪好有同感啊？即係俾人哋 bully 又好，或者點樣都好，聽呢首歌我就覺得佢就係係咯。 我帶少叻俾你睇， 係好犀利。而家佢搞個演唱會 The Eras Tour 就成為咗而家最票房最勁嘅演唱會，佢搞咗一半咋，已經係最勁啊！ 超越曬所有， 超越咗10亿美元嘅票房，係歷史上最高啊！係佢未搞完喎，佢搞咗一半喎，佢 total 搞152场，而家搞咗60场，佢會去到今年年尾 喺加拿大嗰度做最後一場。 係啊， 我就記得，因為我啱啱5月嗰時候去英國咧，咁佢哋咧就喺度迎，因為Taylor Swift 6月就去咗英國利物浦就開， 係啊， 咁跟住我就嗰時去利物浦就見到啲人已經開始咧，可能係有啲壁畫已經畫咗佢， 畫變曬 Taylor Swift 城咯， 係啊，變咗 Taylor City 咁樣。 係啊，因為同埋話為咗歡迎佢哋咧，係啲機場啊，全部都即係變曬有啲 banner 啊，歡迎 Swifties， 都係佢嘅粉絲名，歡迎你哋 Swifties， 係啊，同埋我見到有啲新聞都話佢去到嗰個城市係會捐好多錢去當地嘅食物銀行去做好多善事。 係啊，佢 咁佢呢個經濟學係點樣咧？即係你話 佢帶動嘅經濟， 帶動嘅經濟， 佢帶動嘅經濟學 係有一個經濟學， 係 啊，係佢嘅，真係好誇張。 佢喺大學咧，而家有佢嘅 course 讀 喎， 係 啊， 喺哈佛大學 讀佢嘅 course， 就係 關於佢 嘅 course， 唔係嗰個係佢英國文學又有開佢嘅 course， 音樂又有開咯。哈佛大學係開咗個 course 咧，係叫做 Taylor Swift and Her World， 係講佢嘅英國文學同埋佢影響力。因為其實佢嘅佢寫嘅詞咧係好有文學嘅賞識嘅，即係佢用好多比喻啊，引用好多修辭手法，就係一個 course 去讀佢咯， 專研究佢所帶嚟嘅思想啊。 係啊，而家係超過10间大學係有 Taylor Swift course 讀噶，可以 take 噶， 真係犀利喎。 係啊， 我記得就算未有呢個 course 開始，因為我本科係喺中大度讀英文啦，嗰陣時我哋啲老師都會引用 Taylor Swift as 一個例子去講佢啲歌。歌词咁样就讲佢拎佢啲文学做分析啊，咁样点解佢啲词可以带嚟咁多嘅共鸣啊？点解我哋会永远都会好中意佢嘅歌词？我哋都会有个 lecture 专讲佢咯。 咁但系点解咧 ，Queenie？即係點解佢咁犀利咧？即係嗰啲歌詞， 因為好多時候佢嘅歌詞都係會令人好鼓舞啊，好鼓勵人嘅， 好正向， 係好正向嘅歌詞嚟嘅。所以你聽嘅時候，你就會有一種力量啦，你會有一種共鳴啦，同埋你可以有陣時，就算有啲歌唔係叫你點樣要自強定係咩，但係你會被安慰到咯。 係啊，同埋佢除咗個 message 係，佢係寫啲詞好靚咯。即係例如我好中意 Red 嗰首歌啦，佢就係用顏色貫穿首歌，有用 Red 啦，就係我愛你嘅時候愛得火熱，好似。紅色咁，但係我傷心嘅時候就好 blue，有時 alone 咧就 dark grey， 佢就用呢三隻色貫穿首歌，再用好多比喻手法咯，例如我愛你愛到好似一玩緊 free fall 咁樣，要我忘記你就好似識一個陌生人，要知道佢，佢係不斷用好多比喻、比喻、比喻。 即係就算寫失戀，佢都有100万種方法去， 即係我咩啊？我就愛你愛到好似揸住架私家車撞入個骨頭行咁樣咯，佢個歌詞係咁樣，所以係好多可以學習嘅地方。 係啊，咁亦都係嘅，即係佢都有好多個對象啦，係咪？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個對象， 曾經係咪話佢每分一次手就會寫首新歌？係 啦，每一次嘅就佢都會將自己嘅男朋友會寫喺佢啲歌詞裡面，一日嘢都好犀利，我覺得係咪先？ 佢要喺生活攞靈感， 係啦，對啲 fans 好好啦， 係啊， 係啊，而且佢所到嘅地方嘅話，都會帶嚟本地嘅嗰個經濟嗰個效應係。 經濟嗰效應係可能佢話去，佢而家咪去緊英國嘅，佢好中意食一間kebab 嘅鋪頭咧， 燒肉啦 係，pizza 嗰啲啦都有， 係咪土耳其嗰啲燒肉啊？ 佢就會宣傳咯，然後就係人都識咗呢間鋪，同埋佢自己都 發咗達啦，係 啦，佢都訂咗100份啊，做佢演唱會嘅食物咯。咁呢個首先帶嚟收入啦，第二就係一個宣傳效應咯，即係哇 Taylor Swift 中意呢間食喎，係啦。同埋佢就係可能去可能亞洲地方，佢去新加坡咧，啲人做咗個 research 係佢帶嚟29亿嘅旅遊收入咯，短短嘅嗰六日， 因為啲人要去睇佢嘅演唱會， 交通、旅遊、酒 酒店、飲食， 呢叫點石成金啊！嚇，好犀利！ 因為雖然咧，Taylor 有開成152場咁多啦，咁但係佢冇可能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開到一個演唱會。即係譬如亞洲地區咧，佢淨係可以去到日本同埋新加坡啦。咁所以亞洲嘅其他國家嘅人，好似我哋或者其他城市嘅人，佢都會專程飛去新加坡睇啦。 帶動旅遊經濟啊！ 係咁就會專程飛去新加坡睇啦。咁你去新加坡又要買機票，你要買本身嘅演唱會飛，咁食宿啊呢啲。所以當時新加坡喺有 Taylor 演唱會嗰陣咧，啲酒店房係幾乎係 富 曬嘅。你揾到房就係你好彩咯。 同埋都有啲新聞又就係講緊嘅，就佢對演唱會所有嘅工作人員都係非常 好嘅。有話揸車嗰個俾咗10万美金 bonus 啊！貨車佢係對每一個 有福同享， 係啊！ 搞到我都想考翻個貨車， 幫佢揸車。 同埋佢有好多 fun fact 咯，即係例如佢喺西雅圖開演唱會，係造成咗2.3级地震咯。因為咧嗰陣係啊，有7万人跳啦，之後有啲買唔到飛嘅喺圍出面 有 出面 核心嘅外圍， 之後就喺度跳，就係製造咗2.3级嘅地震咁犀利， 犀利啊！喂，今日好好啊，带嚟呢个 Taylor Swift 嘅一啲嘅特辑，多谢晒。 你哋系咪 Swiftie 啊？ 我 系 啦， 算系半粒啦， 半粒 Swiftie 啊 ，part time。 好，咁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系 呢只歌就系 Taylor 比较新啲嘅歌，叫做 Anti Hero， 希望大家会中意。 哇，多谢。 They come with prices and vices. I end up in crisis. Feelings all this time.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Cause you got tired of my scheming. For the last time, it's me.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将会再次向香港赠送一对大熊猫。消息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几日之内将会联同特区政府代表团到四川，与内地有关部门商讨大熊猫来港嘅细节同筹备工作。包括運送、檢疫和命名等。據了解，特區政府的先遣隊昨日已經到四川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處理前期工作事宜。楊潤雄日前在社交網頁說，當局正在密鑼緊鼓展開相關準備工作。他早前亦都到海洋公園探訪大熊貓盈盈和樂樂，視察他們的生活情況和居住環境。相信飼養員將會為一對新的大熊貓提供舒適的居住環境，讓他們在香港健康快樂生活。 本港海關聯同澳洲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跨境販毒集團，檢獲共13.5公斤懷疑冰毒同6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大約1200万元。兩地執法部門分別拘捕一名17歲同一名27歲男子。海關話初步相信有人在本港為毒品包裝加工，用極其精巧方式包裝，再用繁複工序收藏毒品在石像、工藝品，空運到海外。理大科研團隊獲國家航天局審核，得到嫦娥5號採集的月球土壤樣品，包括一份400毫克的表面產取樣品和一份42.6毫克的深層鑽取樣品。其中月壤表面產取樣品是由理大團隊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採集而成，樣品已經儲存在校園內的儲存及分析系統，將會利用世界頂尖的一體式多功能原位分析設備，讓研究人員在無需離開儲存環境之下展開月壤深入分析研究計劃。理大團隊將會探討在月壤中找水，成果會為未來研究月球和其他無大氣天體表面土壤的形成，以及太陽風注入產生的水資源分析提供重要參考。理大校長滕錦光強調，科研要為社會帶來有價值的創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酷熱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明日亦都係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7,978點，升209點。总成交金额6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5.52升9.4，腾讯控股374.6升5.4，波士登4.03跌7.4，上汤1.57升1.9。建設銀行5.83跌3仙，美團115.5升3.3，友邦保險53.1升6.5，盈富基金18.4升2.1，南方恒生科技3.56.4升9.2，阿里巴巴72.5升2.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61.64，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8。人民幣7.273，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報40,467點，升392點。港金報21,700元，跌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332.43美元，賣出2,3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你好，我是普通话台以前金融网的刘明正。大家小小个作文是不是都作过我的梦想呢？我当年就是写做电台 DJ 啦，直到入了行之后才知道叫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啊。挑战多多之余成功感中爆棚添，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做 DJ 呢？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

人家。魔法少女小鱼， 传说在这个世界和这个地球上面有一间魔法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每日都学习一些神奇的魔法用来帮助人类。不过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也都不知道这间学校是由哪个开办的。在这间魔法学校里面，每一名学生即将毕业之前都需要通过毕业的考试，而考试的内容都是由他们指导老师号为他们度身订造。小圆今年18岁，亦都是这间魔法学校的学生，他已经在这间魔法学校学了5年了。不过佢唔系留班，今年佢就会毕业噶啦。为咗要迎接今年嘅毕业试，老师特别约咗佢见面，话要同佢讲一次考试嘅内容啊。 米哥老师你好， 小圆好紧张啊！佢就系咁样啊，用呢个心情踏入咗指导老师嘅教员室啦。不过好不幸，佢今次被分派嘅指导老师就系米高老师啦。佢自从由五年班开始就冇过过，所以叫做米高。佢系以一个严厉见证，个个好多跟住佢嘅学生都因为考试同埋毕业试失败而被迫留班噶。究竟今次米高老师会怎样设计他的考试呢？会指派他去挑战喷火的魔龙，定是会指派他去研究一些新的魔法去证明他的智力呢？ 小圆是吧，我看过你的成绩表，看看念咒语考第一，骑扫把飞行考第一，整魔法药水哦都考第一，睇嚟你嘅科目科科都几好，成绩唔错噃。 多谢老师，我真系好俾心机噶。 小圆暗暗咁样露出得意嘅微笑，心想今次嘅毕业试一定会轻易过关咧。 不过唔好开心住。我今次要派一个同科学科无关嘅任务俾你试下。 吓？点解啊？ 冇得解 ，no explanation。我话系咁就系咁。 哇！你睇下，老师露出残忍嘅微笑啊！因为呢一个嘅任务真系前所未有咁困难噶。就喺嗰日开始，一连几日，小圆都要远远咁样监视住面前一个小妹妹，因为如果一有一丝嘅错漏嘅话，自己嘅毕业试就会失败噶。冇错，佢就系要保护呢一位女仔嘅生命，就系小圆今次毕业试嘅内容啦。 嗱，听住啦吓，小圆呢、這个小妹妹未来嘅三星期会撞到三次嘅意外，每一次嘅意外都有死亡嘅危险。你嘅考试题目就喺呢三个星期里面一路要睇住佢，保护佢，做佢嘅守护天使。避过意外，佢就可以活落去，你亦都会合格。不过如果你明我意思啦。 讲完之后，老师就攞出一张相片，相片里面有个天真烂漫嘅女仔。 知道，冇问题噶，我一定可以好好完成任务。米高老师，你放心啦。 小圆松咗一口气，对一个魔法师嚟讲，呢一个任务系非常简单嘅。本来咧就应该经常会用呢一个魔法去帮助人类噶。 你睇下张相，系咪好似嗰个李丽蕊啊？吓， 少少似啦。 唔好咁快开心住，我讲咗先。你去保护佢，但系唔准用魔法噶噃吓，你好似普通人咁去完成任务，呢个系条件之一。你一违反用咗魔法，肥佬冇得毕业。 唔可以用魔法咁都有嘅。 等等 吓，好啦好啦，老师冇问题嘅，我一定会听你话，顺利咁完成任务。 于是小圆由嗰日开始，全天候咁样保护住呢位女仔，无论落雨定系好天，佢都唔敢离开呢个女仔半步啊！就算个女仔要翻学，佢都要静静鸡咁样跟埋去。虽然佢系魔法少女，但系体质亦都同一般人无异。经历咗连续几日嘅监视，佢嘅体力咧终于都透支啦。佢同小妹妹翻学嘅途中，突然间咧，哇！眼前一黑啊，哦吼，瞓咗喺街上边啦。唔知道过咗几耐，佢听到一把小朋友嘅声音话： 姐姐，姐姐，你冇事啊嘛？ 小圆睁开双眼，只见到自己讲紧嘢嘅，正系嗰个被监视嘅女仔。 冇事啊，我只系好多日冇瞓觉，又冇乜点食嘢，所以晕咗啫。 咁啊，姐姐你不如嚟我屋企休息一下，好唔好啊？ 小圆心谂，如果可以去佢屋企，自然可以有更加多嘅保护小女孩嘅方法啦。所以佢亦都唔再推迟啦，跟咗佢翻屋企。点知当大门一打开，小圆就闻到一阵好奇怪嘅气味。 妹妹，千祈唔好开灯，我闻到阵煤气味啊！ 哇，小圆啊，即刻冲到去厨房嗰度，只见到个煤气掣话唔知几时扭开咗啊！佢马上将呢一个煤气掣关上。如果小妹妹冇邀请佢去屋企嘅话，佢可能已经被炸死啦！谂到咁样嘅话，小圆不敢抹一把冷汗啦。不过佢又谂，第一次嘅意外已经被排除啦，只要再渡过两次，小妹妹就可以逃过大难。 太好啦！任务已经完成了三分一，咁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啦。 这个小女孩是来自单亲家庭，母亲每一日都要工作到好夜，所以她每日每餐都只可以食面包，又或者是即食面。眼见小妹妹将个即食面放在自己面前，小圆忍不住咁样叹咗一口气话：， 唉，妹妹啊，你唔好再食即食面啦。不如咁啦，姐姐煮一个正正经经嘅饭俾你食啦。 小圆将雪柜仅有嘅食材好好烹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哇！一餐似模似样嘅晚餐就出现喺饭台上面。小妹妹睁大双眼望住热腾腾嘅饭菜，狼吞虎咽咁样食起上嚟，食下食下，两行眼泪竟然流咗出嚟啊！ 做咩喊啊？做咩喊啊？系咪我煮嗰啲饭菜嘅味道太难食啊？ 唔系啊，系太好味啊！我已经好耐冇食过咁好食嘅食物，多谢你，姐姐，我唔得闲，我食住先啊！你 小心啦、 啊！ 小女孩嘅妈妈翻到屋企，见到小圆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屋企多咗个大姐姐嘅？但系经过小妹妹嘅介绍之下，妈妈就好热情咁样邀请小圆暂时喺呢度居住啦。小圆亦都唔客气，真系唔客气、啊，就决定咗先住落嚟，之后静观其变啊！第二日，小圆陪住小女孩去翻学，一路上小圆个心不停咁谂。 下次意外会是啲乜嘢咧？ 当佢啱啱咁样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突然间见到天上面有一个黑点正系迅速咁样变大啊！佢即刻反应过嚟，将身边嘅小女孩拉开，然后听到砰一声，一个花盆跌得粉碎啊！而部分嘅碎片咧，仲哇射到去呢个小女嘅右脚上边先，马上啪咁样流晒出嚟，小女好痛咁样抱住右脚。 姐姐，你冇事啊嘛？你又受伤啦？你只脚流紧血啊？ 冇事。妹妹啊，我哋继续翻。 咁都冇事，声啲血，你条河咁啊！ 哎呀，你又似你啊，虽然受紧伤啊，不过小圆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佢又帮紧小女孩避过咗一次劫难啊。虽然只脚仲系好痛，但系只要小妹妹冇事就 OK 啦。 唔好翻学住啦，姐姐啊，啲人乱掟花盆咁衰，我要去同保安叔叔讲啊，我而家就去。 小妹妹讲完之后，就面对住大厦嘅管理处度跑过去。小圆想拉住佢，但奈何佢嘅右脚受伤，左脚定右脚啊？右脚根本咧就行快，说时迟那时快，小妹妹已经跑到去马路嘅中心啦！吓吓吓！喺呢个时候嘅话，一辆轻型嘅客车迅速咁样驶过嚟啊，即将要撞到小妹妹啦！小圆吓到大声一叫， 小心啊，妹妹！ 冇办法啦，如果再唔用魔法嘅话，小妹妹就一定冇命噶啦！小圆佢乜都唔理，立即举起手，跟住就念咗咒语 ：Abracadabra， 闪开！ 幸啱啱好，小妹妹擦身而过，三次嘅意外终于都完咗啦。小圆因为用咗魔法，违反咗老师嘅规定，睇嚟佢今次毕唔到业啦，系咪衰咧？但系咧，佢冇后悔嘅，因为觉得自己嘅决定系正确嘅。佢心谂，只要小妹妹冇事，自己唔合格又如何？ 过嚟过嚟，睇嚟你除咗成绩好，咩私人事都冇噃吓。你唔知道唔可以俾小朋友随便冲出马路咩？你唔识拖住佢咩？吓、啊、咁样嘅嘢都唔识，学魔法冇用啦。今次你只系运气好咋，换咗系一架重型货车、货柜嗰啲，你啲咁嘅初级魔法点弹得走佢啊？小妹妹啊，车死梗啦！唉，咁蠢嘅。 知道，多谢米高老师指导，我知错噶啦，我下年会再努力争取毕业噶啦。 嗯，下年仲要争取毕业？我有话今年唔俾你毕业咩？吓、啊、 吓？啊老师，你的意思是、 我见到你煮嘢俾嗰个小朋友食，你的心地同厨艺都唔错，煮嘢食应该学校冇教啦，你自己嘅系咪？所以你都有长处嘅，而且你为咗救小妹妹，个花盆跌落嚟，你拱开佢自己受伤，呢个系好崇高嘅舍己为人精神，值得嘉许。所以 congratulation。你可以毕业啦！ 真系噶、哎，我冇听错噶嘛，真系噶嘛！多谢你，多谢米高老师，我毕业啦！ 虽然老师对小圆嘅表现唔系太满意，但系至少佢都救咗人啦，愿意破例使用魔法，而佢煮嘅一顿饭亦都温暖咗一个小妹妹嘅内心，令到佢第一次感受到家庭嘅温暖。呢一点就系任何魔法都做唔到噶，静静佳话俾你知啊，小圆同埋小妹妹后嚟仲做埋咗好朋友添啊！我成日咧都去佢屋企度玩噶，又去同佢煮嘢食。至于佢啲咩魔法，咁、我就唔知啦。 吓，你想食香蕉船啊？嗯，冇问题。嗱，你等等啊。阿伯嘅得啦，要食香蕉船。你而家去打开个雪柜啊，就会见到香蕉船噶啦。 我而家睇下先，哇，真系有啊！哇，姐姐好叻啊！哇，咁样年终悭翻唔少啊！好嘢，有香蕉船食，好开心啊！我哋一齐食啦。 走下去看小戏，哦，笑到似轰炸。 去咯。 朋友，多谢收听风骚斯打，同埋我哋今日风骚 Benny 打， 好多打 嘅 Benny 嘅表演，冇错，到此为止。 好，同大家讲拜拜啦，要。 好，我系风骚斯打嘅 Queenie， 我哋哒哒哒，我哋下次再见。 我系风骚斯打 Rachel， 大家有个好嘅暑假。 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